早晨，朝早6:09的早上，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以及普通话台联播时段晨光第一线。朝早在星期二的早上，继续都有白权浩斯巴陪着各位听众一起起身。今天就是4月4日，儿童节来的。4月4日的时间，见到今天的天气22度的气温，相对湿度 97%， 农历方面闰2月14日的。22度，但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出面亦都系落住雨噶噃，咁啊，广泛地区都系落住雨嘅，虽然又唔系雨势好大，咁但系都即系中地啦，咁样地下一定线噶啦，咁啊都系要担遮，所以都提一提各位听众啊吓，咁啊要准备定你哋嘅雨具先至咧好出门口，千祈咧就唔好揼湿啦，因为呢个时候咧咁啊都系啲乍暖还寒啊，仲系呢啲嘅天气啊，揼湿咗好容易就涉亲啊。早晨早晨，直播室继续都有白元浩陪住你哋。 晨光每日一格。 每个人都会有他们自己的童年时代，童年时代的时候，生命不断就是一个叫做生长的过程，也是一个重要的阶段，人类就在这个时间不断地去到就是扩展他们的视野等等等等，我们能够进行各种客观思考的能力，这个就是理智，从小到大都应该好好地培养出来的。小朋友理智方面就是欠缺的，所以父母就要多些去到好好地教导他们，千万不要等他们就成日在这里胡乱发脾气的时候就助长他们，如果这样的话，他们这个不理智和任性就会延伸到他们成为大人的时候。以理智为基础的感情更加就是好添，所以我们应该就是叫做有时候摆脱童年时代的妄想幻想，幻想留在艺术方面就会好的，留在科学方面是好的，但是做人方面就麻麻地了，所以我们应该经常保持着就是客观理性，运用自己的智慧做好自己的事情。小朋友呢的潜能真是相当之大的，所以如果今日藉着这一天刚刚又可能因为复活节的关系，所以他们学生哥很多都放假了，不妨呢找一些时间跟他们做一些有益心智的事情。今日天气预测方面，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晚部分地区能见度颇低。嗱，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噶，最高嘅气温大概25度，吹和缓至到清劲东至到东南风，初时离岸以及高地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潮湿，日间温暖，接近周末啊，气温会稍微下降，好、哦、稍微稍微下降、哦。而家22度嘅气温，相对湿度97%啊，咁啊，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咧就系3至4，低至到中级度嘅水平嚟嘅。另外就系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紧啦。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可以喺边度听到我？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朝6:00到10:00，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嘅声音。我负责乜嘢环节？晨光百科、职场 KOL、白元浩的享乐时代。仲有好多、哦，最想做乜嘢啊？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晨光 Coffee Time。 今日朝头早咧揭揭报纸嘅时间啊，都有同听众一齐睇过咧，就系嗰个九龙城嘅泼水节噶嘛。 好啦，九龙城嘅泼水节咧，今日都已经提过少少噶啦，咁所以咧。提過嗰啲，我哋都唔再重複啦。嗱，今年咧就回歸啦。咁但係即係記唔記得有叫做 Happy Hong Kong 嘅活動啊？係啦，呢個 Happy Hong Kong 咧就更加喺九龍城區嗰度變革嘅，變成龍城 Happy 潑水嘉年華。九號嘅時間咧就會喺九龍城舉行。OK， 九號即刻咧就同聽眾望一望啊嚇。咁啊，天文台咧就話到啊，日間展望未來一兩日天氣潮濕，日間温暖啊，接近週末咧。气温啊稍为下降，落雨方面落唔落呢？落雨方面咧就密云嘅，咁但系气温方面就徘徊喺20度左右啦。咁啊，暂时睇到20至24度。咁即系如果你系参加呢一啲嘅泼水节嘅话咧，真系要攞定件衫去准备替换啦。咁啊，可能即系一停低咧就会涉亲啊冻啊吓。好啦，咁啊当日咧就有好多唔同嘅泰式嘅活动，包括咧就泰式嘅歌舞啦。浴佛儀式啦，泰拳邀請賽，潑水狂歡啊，跟住咧就係仲有泰國傳統嘅藝術，同時咧就提倡啊一個咧就免費泰式美食咧，去到俾公眾嘅品嚐嘅。咁啊，唔知係邊一個出錢出力啦嚇？泰式嘅食品平時咧去到嗰幾條街啊，泰式食品咧都唔係免費品嚐，都係要俾錢嘅。好啦。重点咧就系今日想喺呢度讲嘅咧，今年特别增设咧就系泼水节啦，有泼水节小姐啊，好嘢，有12位候选人咧就会登台亮相，代表住泰国当地不同区份嘅特色。好啦，选举啊不限性别啊不限年龄咁啊，赛会规则啦。咁啊，当然啦，即系仲有啲咩活动咧？就譬如系泰式按摩啦，可以体验一下嘅。另外咧，亦都有一啲叫做泰式手绘啊，仲有一啲咧就系本地嘅怀旧游戏，就例如系夹公仔啊、篮球入樽机等等啊，咁啊都系会有嘅。好啦，头先提及过嗰个嘅泼水节小姐啦，咁啊有12位啊，咁啊代表泰国当地唔同区份嘅特色。泰國都有好多唔同嘅區份，而每一個位置咧都有佢哋自己嘅傳統特色嚟嘅。咁相信咧，到時潑水小姐咧咁就會亮相嘅時候咧就穿着住都係泰國服飾，但係泰國不同地區嘅服飾，然後咧又會詳細可以講解一下咧啊呢、這個服飾咧係做咩嘅？這個服飾咧係做有啲咩代表咗啲乜嘢傳統習俗嘅？咁啊在於呢一個嘅叫選舉啦，咁所以咧又可以咧。一路睇啊，靓人靓景之余，靓服饰啊，仲可以欣赏埋佢哋嘅传统习俗。今次咧就都厉害啦！九龙城大概100个嘅商户咧支持今次嘅活动嘅，咁啊，其中亦都有餐饮店啊，泰国嘅特色杂货，泰国杂货店咧，平时行过都好多人供入去啊吓。仲有咧就系饼店啊、冻肉店、海产店啊、洗车屋，洗车屋相信咧就唔系嚟自泰国嘅。可能真系本地咁啊，喺嗰几条街都贡献咗咁多年嘅时间啦，就一齐参与。好啦，咁啊，九龙城嘅小泰国咧，其实就源于几时咧？就70年代开始咧，香港经济起飞，咁啊，当其时咧，原来有好多嘅泰国人嚟到香港定居噶咯。咁啊，当然啦，佢哋就系会唔同嘅人咧，佢哋都会聚集喺某一个地方。包括咧就譬如泰國人佢哋嚟香港啊，咁啱咧大家聚下咧就聚咗喺九龍城啦。咁啊慢慢有好多譬如泰國嘅特產啊，泰式嘅雜貨店啊，甚至乎咧就係泰國嘅餐館嗰啲餐廳咧就開始啦。咁開到而家啊，久而久之咧，泰國文化就同香港嘅社會咧慢慢就融為咗一體。咁啊每一年佢哋喺香港嘅在港泰國人都會慶祝呢一個嘅潑水節，亦都係當地嘅一個叫新年嘅活動啦。咁其实都有值得讲嘅咧，就系入边嗰个泰拳，泰拳咧，咁其实亦都系泰国啊，咁叫做泰国军队入边咧广泛使用嘅拳法嚟嘅，咁可以帮助咧就提升军队嘅士气同埋佢哋嘅体能。咁后来啦，后来咁好似而家咁啊，流传到民间咯，演变成为咧就强身健体嘅一个大众嘅运动。咁都可以话，即系香港我都识好多朋友咧。啊，中意玩下泰拳嘅，泰拳咧又真系几劲，又睇下 Tony Jaa 嗰啲嘅功架咧，其实都系犀利啊吓。 不同地区的人他们也都会有着自己不同的特色的。今次呢在这个泰国节上面我自己都很希望呢即是有没有机会一睹啊，望一望咧，就系入边诶，到底有啲乜嘢嘅庆祝活动啊？因为都坦白讲啊，咁多年以嚟咧，我都冇话特别咧，就系去九龙城嗰度咧，就参加参观吓呢啲嘅叫做佢哋嘅节传统节日嘅。咁如果你话喂今年咧，如果有时间嘅话咧，咁啊星期日咁啊撞啱，又唔系话一定要带埋小朋友去湿晒身嘅。咁但系如果咧可以体会得到嘅话咧，都肯定啊会系一件几开心嘅事情嚟嘅。起码净系影相啊，都呃 like 啦。 期望世间风景美好，飘水播种，那一个座雷电与风铺满前路，不知去向都想要报道，还未见丰收，总想过停步，或者掉头，也不见去路。如尽信命运，就只得恶好。用心栽种，恐怕长出懊恼。只知我未信任，我就万劫不保。即使我们终未到达连绵乐土，如苍天有分数，只管偏执去宣告。I choose to believe， 难以相信，都想放胆相信，悬崖最终。正在等我，仍能希冀，先可以走得过。洪水最后会带我到达幸福，还未到底开花结果，多于某处。I choose to。所信从未摇摆，只知我未信任，我就万劫不保。即使我们终未到达连绵乐土，而苍天有分数，只需一起去祷告。I choose to。 Jenny 一首歌曲 Believe Us。 晨光第一线星期二晨光生活博士， 好啦，22度的气温，相对湿度 97%， 直头的墙壁都开始有水了。这些的天气呢竟然这么湿的话，很多时如果你晾衣服都不用自己晾得干，唯有呢就是靠一些科技啦，可能都会用到抽湿机呢，就帮手在家那里就抽一抽湿的。今日其实有电力公司咧就建议啦，可以用咧就抽湿机嘅时候咧就多开一部嘅风扇，加快咧就系干衣嘅速度噶。 同一時間出入風位最少預留30厘米啊，咁啊熱到不適宜咧放喺呢個牆邊，咁啊其實令到空氣咧更加流通嘅話咧，佢可以加強翻呢一個咧就抽濕嘅效力噶。啊，咁當然啦，開抽濕機啊，大家都知噶啦，咁啊將嗰啲門窗咧就最好就閂埋佢啦，減少咧就係抽濕嗰個嘅空間，咁啊好快脆咧，咁就應該會抽到濕啊成功噶啦。咁佢哋都強調，利用抽濕機乾衫嘅時間咧，就唔好放入衣櫃啦、嗰啲壁櫃等等狹窄等等嘅地方。咁啊，以狹窄嘅空間嘅温度不斷上升啦，千祈咧就唔好咁樣做啦，因為咧如果佢呢個狹窄嘅空間温度上升，就好容易咧會引起火災啊嚇。咁啊，令到抽濕機啦更加咧就冇辦法啊，去到操作而出現故障同過熱嘅。你啲空氣焗住曬喺入邊嘅話咧，你係以為咧啊細啲嘅地方好，其實唔係㗎。呢個適當嘅空間咧，先至為之好嘅。咁佢哋話喺呢一個嘅天氣嘅話咧，咁啊真係有啲咩辦法可以再將啲衫乾得好啲咧，都仲有計仔嘅噃。可以咧就喺乾衫嘅時間放一條乾嘅毛巾，咁啊用水咧就幫用即係用作咧就幫助吸水啊，咁啊可以咧等嗰啲乾嘅衣服咧就乾嘅時候就縮短，大大縮短咗呢一個嘅時間，其實都係相當有用嘅嚇。咁呢啲方法咧其實大家都可以試一試嘅。嗱，同埋頭先提過啦，抽濕機咧就可以咧就係、是、配合埋風扇啊！如果你要哇一兩件衫想即刻著嘅話咧，可以自製一個乾衣小小機嘅、哦，咁啊好簡單，準備定紙袋，自製一個小型嘅乾衣機嘅方法咧，咁啊將一個紙袋放跟住就將件衫放入去啦，然後就攞個風筒吹，咁咧就不斷喺度吹動佢嘅時間咧，咁啊可以咧將啲濕氣咧就好快脆迅速咧就帶走啦。咁呢個咧就係、是、譬如你話乾一兩件衫，咁啊幾好嘅方法啊，仲有嘅。乾一兩件衫都可以試下燙豆啊！嗱，呢個就我細個咧，阿媽我記得都會用嘅方法嚟嘅，燙豆燙啊燙啊，燙到佢興啊，燙到佢熱啊，同埋燙到佢乾呢啲方法，睇下大家會唔會覺得真係可以啱使，試一試乾衫啦。 笑于一起，喊于一起，渐渐熟习迎合你，连习惯也太似你，与你欣赏的戏，每个观点感觉说起，迟到变了自己，而最终讨得你的欢喜，渐渐地淡忘自己，难道变做了你，世界都只得你，我却终于感到危机。I see myself in your eyes, lost in your eyes. 原来沿路有点窄，埋没了所发，陪你放弃各种挣扎，用我视角再看，才留神阳光变得灿烂。临崖勒马，成全大家。 一首作品嚟自严明熙嘅《大开眼界》。22度嘅气温，时间嚟到早上6:29啊！听听新闻简报先，转头继续黐住香港电台第二台同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6: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美国传媒报道，早前飞越美国上空的中国气球，在被击落之前，有能力收集几个美国军事据点的情报，并且将这些情报实时传回中国。报道又引述美国官员指，中国收集到的情报大多来自电子信号，而非影像。这些电子信号可以从武器系统之中获取，或者包含基地人员的通讯。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回应的时候表示，目前不能够确认中国气球能够实时将信息传回中国，当局仍在分析。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柯比亦都说，无法证实报道内容，但是强调美方已经致力阻止气球收集任何情报。法国总统马克龙与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会面，就乌克兰危机、能源问题以及他们即将访华的行程准备等方面进行磋商。马克龙在巴黎爱丽舍宫与冯德莱恩举行会谈，并且共进工作午餐。法国官方之前透露，马克龙此行访华期间，法方將會就烏克蘭危機、貿易、全球性議題，例如氣候變化等，以及文化交流等方面與中方展開磋商。中國外交部之前宣布，應國家主席習近平邀請，馬克龍星期三起對中國進行3日國事訪問，而馮德萊恩亦都會在同期訪問中國。美国前总统特朗普从佛罗里达州抵达纽约，准备就他涉及掩口费案被刑事起诉一事出庭应讯。他在启程之前，在社交网站再次表示自己遭到政治迫害，而在曼哈顿的特朗普大楼外，有特朗普支持者到场声援。总统拜登在明尼苏达州视察发电设施的时候被问到特朗普的案件，他说对纽约警方和司法系统有信心，不担心案件会引发骚乱。为了防范暴力事件发生，纽约市警方已经在法院外采取保安措施，而市长亚当斯亦都提醒特朗普的支持者行为要检点。特朗普因为涉及在2016年大选之前向成人电影女星丹尼尔斯支付$130,000掩口费，要求对方不要公开两人曾经发生性关系，日前被纽约曼哈顿大陪审团提出起诉，成为美国历来首位被刑事起诉的前总统。俄罗斯联邦侦查委员会继续调查圣彼得堡咖啡店爆炸案，并表示已经将案件列为恐怖袭击。爆炸发生在当地星期日傍晚，造成亲俄军事博主塔塔尔斯基死亡和33人受伤。总统普京签署命令，追授塔塔尔斯基英勇奖章，赞扬他作为战地记者在履行专业职责时表现英勇。涉嫌同案件有关的26岁女子特列波娃已经被捕，内政部发布片段显示她承认向塔塔尔斯基送上引起爆炸的雕像，但是未有交代是谁将雕像交给她。反恐委员会指，乌克兰情报部门是在反对派领袖纳瓦尔尼支持者的协助之下策划爆炸案，又形容特列波娃是纳瓦尔尼的活跃支持者。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晚部分地区能见度颇低，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5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潮湿，日间温暖，接近周末气温稍为下降。现在气温22度，相对湿度96%，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机电工程署提提你，乘搭升降机时要确定升降机停定先好出入，同埋留意步 lift 同地面嘅高度差距，亦要同升降机门保持距离，以免夹亲。另外，大人要小心看管同行嘅小朋友，一旦发现异常情况，就要即刻通知升降机负责人。如果负责人怀疑升降机有问题，就要暂停升降机嘅运作，同埋揾注册承办商检查。 联系 香港，95年， 公共广播95。 你好，我是郑文雅。其实呢，我好细个呢已经参加过一次香港电台同埋少年警讯嘅一个天才比赛。我喺呢度呢恭祝香港电台95周年生日快乐。 公共广播95年，听见香港，联系你我。 青沙管制区率先喺5月7日早上5点实施易通行，即刻申请车辆贴、开户口同连结付款方式啦。易通行网站或者手机 App 可以睇到详情。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起身啦，白元浩打俾你。 早晨啊，6:37，22度嘅气温，相对湿度96%嘅早上，咁啊见到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紧啦。咁啊，如果落住微雨嘅话咧，又咁大风，咁啊啲风就随住啲雨，应该雨水又随住啲风，咁啊喺侧边嗰度咧发嚟发去，咁啊所以咧有阵时呢啲位咧担遮都冇乜用，都系会湿啊吓，咁啊所以大家出门口嘅时候咧都要准备定啊几手准备先至得啦吓，咁啊攞定。唔係攞定紙巾，攞定條毛巾仔咧，咁啊強烈季候風信號底下啲雨咁發到塊面都濕曬，啱噶啦，有條毛巾仔抹下面。鍾哥早晨啊， 早晨啊，小白， 早晨啊， 你講到咧攞塊毛巾仔抹下面啦， 係啊， 落雨啊， 嗯， 嗱我嗰、那個琴日嘅警況你知啊，咁琴晚我出咗街，咁夜晚大約係即係7-9点嗰啲時間啦，都係落住毛毛雨，但係嗰啲毛毛雨咧唔係真係好細， 嗯， 但係亦未至於好大。 係啊係啊係啊。 好啦，呢啲情況你會唔會擔遮？ 我唔會噶， 就係啦，所以都唔知大把遮嚟做乜。 你有冇發覺咧？呢啲時候咧，男士就唔係好大遮，即係我自己覺得啦。女士咧，通常。都会话搞错，你咁都唔担遮， 嗯， 通常都系咁噶。 不过琴日我目测喺街，因为琴日我喺油尖旺地带啦， 吓， 咁喺街都唔系咁多女士攞住把遮住。 哦， 系啊，嗱，我唔知系究竟，因为佢哋都觉得同男士一样，诶，咁细雨唔担遮 啊， 定还是系其实佢哋一早出咗嚟，根本就冇带遮。嗱，咁我就唔知啦。 都有机会， 都有机会啊嘛。咁但系琴日咧，咁嘅。咁嘅雨量啊，咁嘅雨勢咧，真係覺得擔又唔係，唔擔又唔係，有啲尷尬。 嗯， 咁但係咧，你嗰個啲雨水，你就話打落塊面度攞塊毛巾仔抹佢，我亦唔見到有人抹喎。 哦， 咁我相信係同大家認為係好似一種天然保濕係有關的，但係千祈唔好咁諗啊，因為呢啲雨水。是带酸性的，并不可以帮你清洁皮肤的。希望大家。 哪烂諗住哪烂啲死皮。 大家分清楚啊，这个不同的。 是啊，咁呢啲就大家留意。不过以前諗返起呢毛巾仔呢，我哋即我细个嘅时候就真係经常都会拎住喎，毛巾仔啦，手巾仔啦，唔係好用纸巾㗎。反而而家呢 啲人即係大家生活習慣真係用多咗紙巾啊。 嗯嗯，嗱，咁亦都真係好順態，好語重心長提一提各位道路使用者， 嗯、 因為琴日嗰種嘅雨勢咧，我揸車出去或者翻屋企嘅時候咧，都見到有一啲車特別喺落斜入彎嘅時候， 啊、 當冇嘢啊。 哦， 咁所以呢啲 咁樣啊。 是啊，真的以为当是路面干爽咁样去揸车。咁、 啊、 如果你是驾驶人士都知道呢，呢啲咁样湿湿立立嘅天气啊、 嗯、 特别是落斜入弯嘅位呢、 嗯、 你真係要加把劲，早少少收油，慢啲。 是啊。 千祈唔好你当平时咁样好容易会甩尾嘅。 嗯。 咁所以唔好等意外发生嘅时候先你觉得係俾错油啊。 是啊，即係意外发生咗先諗下，总之头先收收啦，同埋呢即係我哋都係驾驶人士，我哋都明呢样嘢，当你发觉依架车有少少甩甩地，跟住你又諗住踩壁力嘅话呢，其实仲危险。所以咧，系啊，嗰、 啊、 一下咧，你一点解会失控咧？就系、是、你一踩 brake 咧，佢就连埋嗰、那个、那个动力咧，都已经飘晒走啊，就好麻烦啦。 早少少，即系收慢架车， 啊、 用一个即系根据路面速度，其实就包冇撞板嘅。 系啦、 啊，叫你行50就50，70就70，千祈唔好太快咁样。 系啦、 啊，咁或者甚至乎你即系如果系咁嘅路面情况底下，你真系对自己架车或者自己嘅技术有少少保留嘅时候咧、 啊， 即系我唔系唔相信大家嘅驾驶技术、 啊， 但系有时候车嘅性能未必可以配合到。 咁、哦、啊，系啊，系啊， 所以落弯入弯嘅时候落斜，你已经收一收油，其实就最稳阵。 系啦、 啊。唔好俾后边啲车影响到。 系啦，后边一定啊！呢个世界大家都知啊，一定有啲人咧又逼下你啊，跟住嫌你揸得慢，唔好理佢，安全 啊 第一咁 啊, 啊, 啊， 如果因为咁样人哋追你，喂佢惊我，都系俾多两啖油啊，咁咧意外就好易嚟啦。 所以我而家预松啲时间，我要翻嚟啦。 好啊好啊，我哋转头再倾过，拜拜。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梁荣忠，每朝六点你想做乜嘢呢？继续瞓觉，冚埋张被。已经谂紧安排假期，叹杯咖啡准备翻工，拖住伴侣只手一齐出门口。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听住晨光第一线，我会陪住你。我系晨光第一线嘅梁荣忠， 或者叫佢忠哥都得。晨光百科。 好啦，六点四十二分嘅时间有晨光百科。今日朝头早咧，想同大家讲下一样嘢。啊，而家天气潮湿啦，咁但系都会咧，有啲人就中意晒下鱼干嘅，啲咩咸鱼啊，佢哋嗰一类咁鱼干啦。好啦，点解晒咗之后会更加好食咧？嗱，晒干嘅鱼咧就称之为譬如鱼干咁样，就将鱼制成嗰啲鱼干嘅状态，唔单止咧就比鱼生嘅鱼更加容易保存，亦都会变得更加好食噶。原因就系喺去除水分嘅时候啦，鱼干嗰个嘅叫鲜味啊，浓度即咸啦，就会变得更加强劲啦。第二个原因就是好似鲜味成分增加咁样，咁啊将鱼干将鱼晒干咗咧，就因为酵素嘅作用啦，等啲鱼咧嘅蛋白质可以转变成为更加鲜味嘅成分，呢个系一个化学嘅过程。好啦，制作鱼干嘅时间，一边咧一般啊都会咧就系先浸一浸盐水噶，咁样做系能够咧令表面嘅肉质膨胀，咁咧就可以啊避免咧水分过度流失，所以即使制成咗鱼干都唔会咧变成一条柴咁样咯，肉质咧依然系可以保留到某程度上嘅弹性嘅。今日天气咧，如果要晒嘅话咧，就似乎比较上系难啦。咁啊，但系如果你话今日啊想食翻一啲靓嘅鱼干嘅话咧，之前晒定嘅又未尝不可。唔知道你今日嘅选择又会系点咧？鱼干啊，唔使晒十年嘅，好天晒嘅时候咧，咁啊晒翻佢几日，其实都搞掂啦。早晨，早晨，朝早六点四十四分，张学友。又十年啦。 听说你在去年为了健康一戒烟，我在每个周末还是会小小喝一点，朋友不太容易约到，不再像从前， 那些日子可说已完结，有些夜里我会开车到城里兜圈，我才领会到什么叫做往事如烟。一眨眼又是一个十年，那些瓜葛纠结在某一天突然与人而解。一眨眼又是一个十年，对于人生起点一知半解，我却已经懂得一遍。住岁月，还不如好好的过越来越少的明天。生命给我们什么都不可能拒绝，这句话我当年不了解。时间它在热起来好我也不忍对你说，热情总会了解。一眨眼又是一个十年，那些瓜葛纠结在某一天突然迎刃而解。一眨眼又是一个十年，那些红红让人怀念，已经跟我没有关联。那些轰轰烈烈，已经跟我没有关联。 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啊，各位听众，今日朝头早喺电话旁边咧，亦都邀请咗咧，就系澳洲注册营养师啊李淑萍咪咪喺度嘅，早晨咪咪。 早晨，小白。 虽然上星期咧，我哋就已经讲咗一啲儿童嘅一啲叫做新陈代谢啦。咁但系适逢咧就儿童节，咁啊，所以今日咧我哋嘅焦点都会放喺小朋友嘅饮食健康上边啊。咁啊，小朋友再加上而家系复活节啦，咁我相信咧佢哋即系接触糖果嘅机会咧会越嚟越高。再加上咧一去朋友屋企嘅时候咧。即係對方嘅家長一定會又攞啲糖果出嚟，大家互相招呼啊！咁啊嗱，先唔講呢一個蛀牙嘅問題，但係如果你糖果嘅話咧，其實對於小朋友嘅營養方面啊，或者身體咧，有啲乜嘢正面同負面嘅影響㗎，咪咪？ 嗯，其实糖果呢讲真即是一讲糖果就知道用好多糖去整㗎啦。 係呀、啊。 咁就以负面呢就多个正面嘅。因为始终即是喺世卫嘅指引嚟讲呢，我哋都注意返呢即是糖嘅摄取。因为糖都系一啲叫做属于游离糖嘅种类。咁就其实食得多呢会破坏身体啦，即系嗰个嘅细胞健康啊等等呢啲形成咗但是好多啲唔同嘅疾病咁嘅。係啦。咁所以就都要少食嘅，咁但係即係小朋友我又觉得即係唔可以去制止佢哋嘅，因为要其实一路路从细呢要教佢哋糖要食，但係呢因为啲糖呢食得多又点点点点咁就唔好食咁多，呢个系一个大前提，就是、教佢哋而唔系叫佢哋唔好食唔好食唔好食咁囉。咁所以糖嚟讲即係都系可以食下，咁一嚟呢食咗少少甜嘢佢哋又开心嘅，咁同埋有时即係糖都系一个会令到一个人充满有啲能量嘅食物啦，系啦， 系啦。咁如果你话好处嘅话，我可唔可以净系归纳为食糖只能够 够令到一个人可能心情愉快咁样咯。 嗯，你都可以咁讲嘅，系嗰刻啦，即系一个短瞬间嘅心情愉快啦。除非你晚食嘅啫，咁就可能会情绪高涨啲啦。唔系都系因为糖系一啲好快速咧，会入身体吸收，会令到即系血糖上升啊。咁所以咧就会系好快脆，可能会觉得精力充沛啊，或者开心嘅。咁但系当个粒糖消耗咗之后嘅话，其实就好多呢啲嘢就慢慢会回复翻先前咁啦，系啦。 哦，咁所以其实糖咧，以一个营养师嘅角度嚟讲咧。本身入面所含的营养应该是小朋友就可以完全不需要的，是吗？ 是啊，因为其实坊间呢现在有很多都说糖又加了维他命 C 啦、啊、又有些、不知什么维他命啦，很多啦，即是维他命 C 是最多话加在糖度嘅，跟住又有鱼油啦，加咗，跟住又话有好多唔同嘅新鲜嘅果汁加咗落去啦，咁即係听落去係好似咦比以往我哋以前讲嗰啲糖好好多，营养好啲喎、哦、咁、但係其实实质食嘅糖量你可能讲緊一两小粒咁，咁、你又吸收到几多维他命 C 啊，咩鱼油啊，甚至乎咩天然果汁啲入面嘅营养呢，咁、其实又好少，你真係要枕住食或者要食好多，咁所以呢啲有时都係一啲特别嘅噱头啦，係啦。 嗯，係啦，如果要吸收譬如 Omega 3 嘅鱼油咩都好啦，点解唔直接吸收要经过糖呢，咁入面又唔係话好多啊。咁但係会唔会有一啲嘅糖呢，其实即係叫做营养师嘅角度嚟讲啊，都叫做比较上系理想嘅，冇咁伤嘅。咁如果伤嘅同呢啲叫比较上好嘅糖，其实佢哋个分别最大系啲咩咧？ 我如果喺我嘅出发点嚟讲，就系着重喺个量度啦，系、啦，即系咁。但系如果你话特别再讲系甜嘅朱古力糖啦，咁呢啲就反而我会去稍去制止佢哋唔好食咯。点解咧？因为其实如果即系有子女嘅父母咧，好多时都会有个出发点就系、是、唔好饮可乐啊，唔好食啲即系咩唔好饮啲奶茶、咖啡啊呢啲，因为有咖啡因咁。咁但系咧。另外我观察到呢，就会家长反而会俾朱古力雪糕啦，食朱古力啦，饮朱古力奶啦，好多呢啲嘅。咁、但係其实朱古力係有咖啡因嘅。 咦，係喎、哦、又冇諗到添。 即係有时就喺度拗头啊，即係好努力去制止佢哋唔好即係一接触一啲咖啡因嘅嘢，可乐啊咁样样。但係哎呀，但係又食咁多朱古力蛋糕啊、又饮朱古力奶啊，咁呢啲其实都有咖啡因㗎喎、哦。咁我想可能好多啲家长都忽视咗一点，係啦，咁所以如果你问甜甜嘅摆落口嘅嘢，咁我又觉得即係一粒可能啫喱糖啊、棉花糖呢啲硬嘅糖，总比起可能食朱古力好囉。 咁咖啡因都係我哋需要考虑嘅一样嘢啦。如果你话譬如雪糕嘅，咁係咪话朱古力雪糕其实佢入面都一样有嗰个咖啡因喺度？譬如如果我食雪糕咁多唔同种类嘅，有冇话边一种嘅味道嘅雪糕会较为理想？係咪士多啤梨啊，好似真係入面仲加埋啲即係士多啤梨肉嘅会好啲呢？咁 如果以即係健康上嘅話，咁雪糕我哋而家講緊即係可能係食一啲叫做sorbet 啊，或者係即係一啲小奶啲嘅，咁佢會可能脂肪冇咁高啦，咁但係糖分走唔甩㗎啦，雪糕講真，雪糕冇糖就冇味道㗎啦，係啦，咁就只係話高糖得嚟冇咁高脂啦，咁咁但係如果你話朱古力雪糕嘅話，就睇下佢係邊種類，因為譬如我哋朱古即係雪糕有分一啲比較家庭式平啲普通啲嗰啲嘅雪糕啦，有朱古力雪糕，有啲係可能貴啲啦，有啲甚至乎係特濃啊，仲貴啦咁。咁其實呢啲都係代表咗咧，擺咗幾多材料落去噶。咁所以如果去到啲朱古力雪糕係比較濃郁啊，或者特濃嗰啲嘅話，確實佢比起普通嗰啲家庭裝傳統雪糕咧，嗰啲朱古力味濃好多，咁個咖啡因自然亦都會高噶啦。 所以咧，即係叫年紀大少少嘅朋友咧，就中意 dark chocolate 黑朱古力嘅，就即係食落去就係咪嗰個咖啡因令到大家會覺得啊，好似特別有個感覺喺度咧？嗬， 唔 是喎、啊，但是嗱，如果个黑朱古力咧，个个就觉得，黑朱古力咧就纯度高， 系啊，又健康啲嗰啲 系嘛，系啦、啊，就少啲糖啊，少啲奶咁啊，健康啲。咁但系咧，其实如果大家有睇营养标签嘅话咧，其实越黑嘅朱古力咧，佢含嘅脂肪量系越高，同埋佢含嘅坏脂肪、饱和脂肪亦都系越高嘅。 哦，哇，呢、這个真系好彩有 Mimi 同我哋提一提，如果唔系，大家就净系好容易有个社会嘅宣传成日个导向就啦，得出佢嚟就等于系健康，就唔好食咁多平时嗰啲牛奶、朱古力啦。原来我哋都 soft 咗好多嘢喎，呢、這个 系咋？所以食嘢我成日都有讲，就系、是我哋咧各种嘢食都系可以食嘅，但系就唔好话好嘅就食好多，唔好嗰啲啊一啲都唔斗，有时攞个平衡啦，即系唔好嘅嘢又可以浅尝下。点解有啲人中意食咧？咁啊？研究一下都好啊吓， 系啊， 麻麻啫。但系点解人哋咁中意食，都食下先，睇下先咯。咁系啦，或者好好嘅，其实真系食得多，系咪啱自己身体需要嘅咧？咁系啦，咁所以即系都系样样嘢会食下，好似糖咁，即系都俾小朋友。而家好多独立包装嘅话，其实一啲独立包装嘅一包包糖仔啊，或者可能真系有啲咁啱接触到嗰啲朱古力巴啦，细细嚿咁，咁其实一嚿已经闲闲地一两茶匙糖喺入面噶啦，咁所以真系即系俾佢哋食嘅话，可能食够啦，食粒啦，咁但系就唔好话唔紧要啦，食多呢一食多啲啦咁咯，真系可能一个聚会嘅话放松啲，但系而家讲紧即系除咗儿童节之外，系成个复活节，咁啊成个复活节嘅话就真系要控制啦，因为小朋友食得多糖咧，食饱咗个胃，其实佢哋个正餐胃口会差咗好多啦。 系啊，嗱咁唔知 Mimi 咧又点睇？譬如雪糕啦，或者系乳酪，甚至乎咧坊间都有好多软雪糕，或者啲美式连锁快餐店，佢哋会称佢哋嗰一种雪糕叫做譬如新地式嘅。其实呢几种咧，嗰、那个分别大唔大噶？ 都会大嘅，因为其实佢哋整法有啲唔同嘅，咁但系即系要去睇翻，就系你都要知道，即系譬如啊，新地其实入面佢都加咗一啲即系好唔健康嘅脂肪，佢先可以咧，其实有咁软熟啦，啲软雪糕嚟噶嘛，又可以喺个室温度仍然唔溶固，因为我哋以往食嗰啲雪糕硬光光系一定要好冻先溶噶嘛，系啦，咁所以佢其实佢入面都加咗即系一啲嘅唔同嘅物质啊，或者一啲嘅脂肪系令到佢可以喺嗰个嘅室温度仍然软得嚟又固体啲咯，系啊，咁所以又唔系话特别好健康，系啦，咁你话如果一啲嘅天然啲嘅雪糕。但係即係好似我哋點講呢，有啲貴啲啦 ,premium 啲嘅雪糕啦，咁嗰啲價錢係好高㗎，咁但係其實點解咁高呢？咁我有時會去教人食雪糕，我就如果你真係想食雪糕嘅話呢，你唔介意就食啲家庭普通啲嗰啲，就唔好去買啲太多 premium 嗰啲，我知道 premium 嗰啲係好好食嘅，係啦，咁但係點解呢？就因為其實雪糕係要打氣落去㗎。系啦，咁而咧 premium 雪糕嗰啲咧系打气大概打20% 落去嘅啫，咁其余全部都系真材实料啊 cream 啊啲其他嘅配料啊咁样样，所以溶咗之后你见仲系大大杯嘅佢个 liquid 嘅状况，系啦，咁但系如果好似家庭式平啲嗰啲雪糕咧，其实打气会系打大概120%嘅，即系100%+嘅气入去嘅，咁所以如果溶咗之后，你会见到入面所剩嘅一啲嘅液体嗰啲。cream 啊等等係好少嘅，咁所以原來食落去嘅話咧，其實普通裝嗰啲雪糕點解會平啲，就係因為佢冇咁多材料喺入面，係啦。咁所以咧，亦都唔會食到咁多材料嘅卡路里上啊，嗰、那個糖啊、脂肪上係其實會少啲咯。 咁啊，遲啲夏天嘅時候，又等 Mimi 同我哋又可以詳細講下呢一類。嗱，咁但係嗱，小復活節啦，復活節嘅時候，其實有冇話一個即係小朋友佢食嗰個朱古力嘅量係幾多？係咪又係一隻麻雀咁嘅 size 咧？ 其实最好就是小朋友真系唔好斗朱古力，因为都真系唔想佢哋太过接触，即系咖啡因会刺激啦。 但复活节好难忍受喎、 啊， Mimi。冇 错啦，因为有 Easter egg 啊呢啲， 系啊，有兔仔喎、啊，而家啲样几得意啊。 系啦，咁所以即係你可以講從一粒起啦，即係太大隻嗰啲就真係一個朱古力殼嗰啲 break 咗佢，大家 share 食啦。係啊，咁但係如果你話一個 handful 一個手 size 嘅一隻即係蛋啦， 蛋仔嗰啲嚇， 咁我覺得 Easter 就食咗佢啦，系啦，系啦，系啦，但就唔好买得太多，积埋就枕住要去每日去清咗佢咁咯。 系快乐都好紧要嘅，有阵时应下节啦，着凉着凉啦， 系啊。 好，今日倾住咁多先，唔该晒 Mimi， 拜拜， 拜拜。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可以在哪里听到我？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的声音。我负责什么环节？晨光百科、职场 KOL、 白元浩的享乐时代，还有很多、最想做什么？晨光世界，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晨光世界。 早晨啊，各位听众，七点零七分啊，咁啊有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陪住你哋起身啊，23度嘅气温，咁啊见到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紧啦，咁啊出边可能都有啲地方有啲雨水啊，咁啊相对湿度咧而家都颇为湿啊，相对湿度97%嘅早上，咁啊有啲射击练习嘅通告嘅，咁啊今日由上8点至到晚上9点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咁啊日间练习时各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各区附近亦都会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咁啊以免发生危险。另外一张通告咧，都系今日由上8点至到晚上9点喺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各区附近将会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各区附近将会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啊！ 唔知会唔会落雨咧？ 会，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会， 你点知噶？ 因为我听咗晨光交通天文台。 7:08啊，咁啊，我都同听众一齐听听晨光交通天文台今日朝头早咧喺各区嘅交通方面咧有啲咩要点先。早晨 ，Didi。 早晨，小白。 哇，今日好开心、啊，见你容光焕发，40,000咁好入嚟嘅。 大家咁话啦，朝朝见到你都系咁都好开心、 啊，系嘛？哎呀， 翻工有咁嘅态度咧，真 系 好。 系啊，希望听众咧都系一样啊吓。咁啊，听住阿 Didi 啦，听住白元浩嘅时候咧，感染到我哋呢啲40,000咁好嘅气氛啊。 系啊，冇错啊。虽然人生咧当中咧，当然每日又开心啦，但系尽量令到自己开心都会好啲嘅。 挑战咧就一定有嘅，咁、但系如果苦瓜干面对啲挑战咧，就咩都做唔到啦， 更加苦， 更加苦，笑住迎接佢咧，咁啊，仲要咧就系踩低埋佢，咁啊赢咗佢挑战佢，个人更加开心。 冇错啦，今日都几开心噶，咁啊虽然咧天雨蒙蒙啊，我就尽量咧就唔会俾天气影响自己心情。 系啊系啊， 尽量啦，咁都系有少少啦。咁咧虽然话天雨路滑啫，好彩今朝早暂时啊未有特别嘅意外影响啦。 系， 咁都系路面都系嗰句啦，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咧，个樽颈位比较车多啫。咁另外有个路陷，提一提大家喺红磡噶，红磡嘅学园街有路陷啦，学园街近住民乐街嘅部分行车线咧就封闭嘅。咁另外啦，港珠澳大桥嘅主桥啊，由于系强风关系啦，主桥嘅车速限制咧降到每小时嘅50公里噶，咁揸车朋友就要留意啦，千祈唔好开快车，因为港珠澳大桥我都知道而家都开始多人行翻嘅。 系啊，都好多人去啊，咁本身个速度又快啦。咁但我成日諗，如果即係譬如而家強烈季候風信號生效緊啦，咁嗰個位呢一強風真係都會相當大風，即係都想象到，因為喺個海嗰度嘛。 冇錯。 咁啊，如果大風行50，哇！我真係心諗會唔會行好耐咧？嗬。 double 時間喎、 啊。會行慢少少咯。咁、但係個問題，你即係安全至上。 係嘅，係安全第一嘅。 係啦。係咪先遲到好過冇到嘛？所以最緊要就係大家醒醒目目係咪？ 好多打工仔好中意聽你呢句啊！遲到好過冇到啊！ 啊，講啲開心嘢啊，小白幾得意啊！依一個活動啦，我覺得嗱，免費嘅巴士啊、地鐵、電車你咪聽得多嘅， 系啊， 成日听啦， 渡轮都有， 系渡轮都有啦，但系今次系免费搭的士，你有试过未？系啊，免费搭的士啊， 人哋请我搭，我咪试过咯。 咁人哋请你搭嗰阵时咧，但系活动搞免费的士咧，我都系第一次听。 系啊， 咁系由于呢一间银行咧就系90周年啦，咁所以咧就庆祝佢90周年咧，今日咧佢就推出咗呢个免费的士嘅乘车日。 Today 系啊，净系今日噶咋？咁但系咧就系会有90部嘅啫，其实全香港咧大约咧有18,000多部的士嘅。 啊。 哎呀， 啊咁啊有15,000-15,500+喺市區，咁其餘嗰3,000+就係喺離島啊，或者係綠的咁樣咯。咁好啦，有90架啊，咁點樣認咧？咁有90架的士咧，個車身咧就貼住90周年。限定版有個插畫嘅喺度嘅，咁大家上網睇就睇到啦。咁我見到有依間銀行嘅顏色嘅油到好靚嘅的士，咁有個插畫咧好靚嘅都。咁咧就係個時間咧，嗱而家唔諗住 嗰間銀行個卡拉通係綠綠地條。 冇錯，哦、哎呀係啊， 唔好以為見到綠的啊， 冇有寫得好清楚，有寫埋自己個 logo 啊。咁咧但係記住，而家未有得搭㗎，係要朝頭早8:00到下午，即係晚上嘅8:00會遊走全港各區。 即係12小時。 嗱， 朝頭早8:00到夜晚8:00。 希望撞到啦，我都 希望撞到啦。 朝头早八点 撞到，佢即刻截咗。 到夜晚八点， 去边都好啊。 系啦，冇错，就是、朝头早8:00啦，到夜晚8:00啊。咁呢一个嘅市区咧，就系、是、只系咧就记住啊，只系坐上呢一架咧系限定嘅的士，即系你唔好谂住系的士坐上去啊，系的士坐上去系不能够噶吓。咁、就系喺一次咧就穿上佢上到去咧就会见到咧佢哋着咗呢个银行嘅制服嘅司机， 咁搞笑， 系啊，佢着埋制服噶。 佢会唔会问你？ 咁样先至，咁样 会问你先生，你想存钱定系过数啊？ 系啊，咁就会提供一个免费嘅车程嘅。咁咧呢一都會安排，但係好好㗎，除咗的士之外咧，佢會安排咧有5部嘅復康的士，即係復康的士即係啲輪椅的士， 都 會參與活動，係啊。 哦，呢個細心喎，呢個 細心啊，我都覺得，俾啊為有需要嘅市民提供服務啦。咁除咗免費的士之外咧，好啦，咁係淨係今日啦，但係佢都有個活動咧，就係今日至到5月2日咧，只要你成功啊，可以捕捉到呢個咧90周年限定版嘅的士，影低相之後咧，發送到去自己嘅佢哋銀行嘅官方網頁咧，咁咧就可以參加抽獎嘅。咁、有獎品，亦都有獎金，啊唔係獎金有獎品嘅，大家自己睇啦。呢啲我就唔作多講啦。咁大家只要係啊見到之下咧，影咗相，咁啊擺去佢哋嘅官方網頁咧，咁可以有抽獎啊咁樣嘅。 哎呀！ 咁但係依一個活動係到幾時到幾時啊？你記唔記得啊？4月4日至到 5月2日。 啊，真係留心啊！你冇錯，嗰一次你聽到係啦，依、這個活動啊，但係搭免費搭的士咧，就只係今日啫。你唔好諗住4月4日到5月2日啊、 哎！免費搭的士最好都 extend 啦、 啊。咁。可能佢哋嘅皮費問題咯， 咁一定 係 噶啦， 鐘頭啊，大佬。 咁我梗係希望佢哋用啲皮，佢哋嘅皮費嚟補貼我哋大眾市民啦、 啊。係開心嘅，我嗱我哋啲市民幾開心啊！嗱，睇下你撞唔撞到依90部啊！嗱，記住啊，唔好係的士都撞上去。 我撞到啊，我即刻過海啊，唔過海都過海啊！ 但佢咧就只係可以享有一次嘅免費嘅啫，可能相信可能你上到會登記啲嘢咯， 可能電話 係啦，會登記咗之後佢哋就會知道啊，原來你上過嘅啦，咁就唔可以再上。相信我相信大家香港人都好守規矩 嘅。其實要中即係坐到個機率其實都低嘅， 都會中 十步。 你諗下，小白六合彩期幾有人中啦？睇下中唔中咁解啫。 咁呢個 都有機率， 呢個實有人中嘅。 係冇錯，希望大家見到啦，大家記住啊，就係依一間銀行嘅插畫，有埋佢個名噶啦。當然上到去咧就會著埋制服嘅。咁啊，司機 個司機可能都會同你講，講翻啦，解釋翻啦，呢架係咩的士？恭喜你啊！你今程咧就唔需要俾錢咁樣。 好得意啊！我都见到你望住我。 我想上一上。 我都想朝八晚八啊！ 系 啦，咁今日呢个机会，希望大家可以把握到啦。 我唔知道 call 的士会唔会 call 到佢咧？如果 call 的士咧，应该唔得啦。佢系游走全港新界嘛，唔可以话你想 call 的士指定要嗰部，梗系唔可以咁样啦。话明佢喺度港九新界周围去咯，咁睇下你好唔好彩撞到啦。 系啊，咁啊，如果见到嘅话咧，都记住同阿司机大哥讲翻声，唔该晒。咁人哋今次咧，即係你呢程車就唔使錢嘅，都要客客氣氣，唔該曬啊！雖然銀行俾咗， 但其實基本上人應該有個禮貌咯。 咁梗係啦， 冇錯。小白你成日教我哋啦，所以你教啲仔女非常之好，非常有禮貌。 大家分享 唔係㗎，分享下啦。我都聽到有啲家長好得意嘅，即係完全唔教啲小朋友咧去叫人，我都覺得比較 小朋友有陣時咧會唔記得咗嘅。咁但係譬如我自己都搭巴士搭小巴啦，咁有陣時我落車之前咧，我都驚自己小朋友唔記得咗，咁我都會温馨提一提示佢。嗱，搭小巴你同个司机位近啲嘅，话嗱一阵间咧要同阿司机讲，唔该晒司机哥哥。跟住佢落车就唔该晒司机哥，咁人哋就系呢个开心。咁久而久之，佢习惯咗，佢有阵时即系搭巴士咧。佢都會即係大聲少少，唔該曬司機哥哥咁。 哇！你真係教得好啊！ 唔係咁，呢個係我應該嘅。 你應該希望個個家長都係咁啊！你而家講緊係即係你嘅小朋友。 港鐵就叫唔到咯。 係，佢係講你嘅小朋友對服務性行業啦。但係有啲家長係連啲小朋友啲親人都唔需要叫，嗰啲我就覺得比較唔係咁好咯。咁、所以大家做得家長嘅話，都盡量可學啦。 人人禮貌待人啦、 啊。係啦，以禮待人，人哋會開心嘅。 香港自然更加吸引啦、 啊。冇錯，禮多人咩啊？不怪啊嘛。 咁梗係啦， 冇錯。 唔該曬啲唔該曬。咁下次再傾過，聽日。就系倾啦，咁啊天气方面问一问阿欧先，早晨啊欧， 喂，早晨小白，早晨咁多位晨光嘅听众朋友，早晨早晨啊！ 早晨啊！咁啊，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系咪真系好大风啊？ 风啊有啊，不过雨啊停咗啦。咁、 哦、 但系今日都依然系阴阴天啦，湿湿立立啦。再加上咧，头先见到路面上边咧都有少少咧嗰啲死车啊。咩、叫死车咧？即系坏坏地啊，咁样啊，打咗死火灯啊。 哦，真系死车啊！因为有阵时候、你即系如果学车嘅时候咧，即系师傅同你讲啊，条街好多死车噶，佢讲嗰啲死车咧。就是违泊那些死车啦 是啊是啊但是他们不是的他们是麻烦的要找拖车师傅啊 是啊 朝头早可能即是有少少问题啊架车咁、是有阵时是这样的不知道为清明前后呢、即是不是迷信啊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潮湿得很紧要你见香港近排呢都是这样枕住雨水啊潮湿啊这样你其实汽车都是一些机件啊、即是机械嘢嚟啊嘛、不知道是不是都会影响到啦旧时细个成日话部电视机呢潮湿得就是会受潮啊嘛、 喂 你有冇听过、 有啊跟住好奇怪而家啲电视我发觉唔得嘅以前用嗰啲大牛龟电视呢你真係拍下佢佢会好过。 係啊咁当然啦如果你朝头早即係咁啱揸开车又唉架车麻麻地喎你拍下佢呢是冇乜用嘅， 系啊， 因为啲车咧好新噶，个你当自己真系识得整车咩？你揭开个车头，讲真啦，你打开个车头冚， 你都唔知道做乜啦。 系啊，但系我真系觉得嘅，即系做男人咧，有阵时学下车，即系譬如车头啊，边个系水箱，边个系电，边个系乜乜，即系你大概知啲位置咧，都已经很好好噶啦，就好过完全都唔知咯。 喂，基本咧，即系如果你驾驶嘅话咧，我谂换水拨你最起码一定要自己换咯，因为你换水拨你都去车行换咧，你真系证明你对架车即系太过一窍不通啊。 系咯，咁啊，即系中意嗰样嘢就应该认识一下，心而更深，认识更多咧，你又会了解得多啲咯。同埋必要时可能帮到自己噶，呢、這个都重要嘅。 系啊，譬如你架车胎冇气嘅，咁你又唔一定要去，系啊，你自己去油站都有得打噶嘛。 系啊，咁啊，今日都帮大家打打气啊。 好啊，要啊， 嚟紧都系假期啦。咁啊，嗌埋佢啊，翻埋今日工啊，准备放假嘅节奏啦。详细天气交俾小白讲。 好，唔该晒哦。咁啊，详尽嘅天气方面啊，大致多云，有几阵嘅骤雨。啊，早晚部分地区能见度咧系颇低嘅。咁啊，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嘅气温，最高嘅气温啊都有25度。咁啊，唔知道体感方面又会唔会可以都系一样啦？因为始终出边咧又唔系好见到个阳光啊。咁啊，所以咧呢一个体感啊，可能唔知系咪都系25度啦。吹和缓。至到清劲东至到东南风，咁啊初时离岸以及高地咧就吹强风嘅，咁啊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咧，咁啊潮湿，日间系温暖嘅，嗱接近周末咧气温咧又话到咧会系再下降啦，咁啊到时又会再温馨提一提示大家，而家室外气温咧系23度，相对湿度咧就系96%嘅，咁啊见到强烈嘅季候风信号生效紧啦，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咧就系属于3至4，咁啊低至到中级度嘅水平嚟嘅，咁啊。所以見到空氣方面咧都係叫做 OK 啦，不過啲雨水咧亦都幫手沖洗一下呢個天氣咧，咁相信咧都會唔錯嘅。 晨光大學 今日嘉賓周華山博士。 早晨，早晨啊！今个早上咧，晨光第一线呢个环节咧，继续请嚟啊，紫在社创办人周华山博士咧，同我哋分享嘅。早晨啊，周博士。 早晨，大家好。 早晨啊，咁啊，同我哋一齐讲下嗱，正所谓咧，俗语有云，有咩留翻拜山先讲咁啊，即系清明时节雨纷纷咁啊，特别容易思念一啲已故嘅亲人啦。咁随年渐长，一定身边开始有啲人会。啱啱離開你啦，或者由細到大照顧你嘅人咧，啊真係可能已經離開咗一段時間啦。咁特別係春秋已逝啦，咁大家都會咧特別想念嘅，特別想念嘅。嗰、那個想念變成思念，思念有陣時會變成情緒，情緒又點樣轉化咧？會唔會有機會轉入死胡同入面咧？令到自己都好受嗰個情緒去捆綁咧、牽引咧等等啦，咁都係啊，即係叫做喺清明時節呢段時間，應該咧個情緒咧都真係爭啲。有陣時，我用一個真實嘅例子啊，譬如屋企人有陣時去拜山，即係去叫做去祭祀翻佢哋嘅爹哋媽咪，即係譬如講緊係阿婆啊、阿嫲、阿爺嘅時候。 啊，佢哋都真係仲會眼濕濕，都真係會講一講自己近排嘅生活喺張相面前，或者喺個暗位啊，即係嗰個墳前啊等等啦，咁樣真係會有情緒一個流露嘅喎。嗱，周博士，咁啊交俾你去點樣幫我哋轉化呢一類嘅情緒啊，或者點樣將個思念唔好太困住自己啊，點樣可以舒服啲啊，鬆啲去欣然面對啊？交俾你去講啦，唔該，周博士，嗯。 是啊，哦，你讲得好好，好多人我哋面对一啲已经离世嘅亲人或者挚爱啦，我哋都会有好多情绪系抒发唔到嘅，咁好辛苦嘅，卷入去一啲好沉重嘅悲伤啊、内疚啊、无奈啊、伤痛里边吓。咁今日同大家分享一个好劲嘅、好有效嘅工具吓，咁我同大家分享就系叫四道：道谢、道爱、道歉。道别吓，咁我哋可能可以用多一两集时间嚟讲。我先讲咗个基本嘅架构先吓，就系如果你谂起依一刻清明时分啦，谂起一个亲人啦吓，或者一个已经离世嘅朋友啦，离世嘅挚爱啦吓，好简单，俾自己放松坐直眯眼，又将佢拉远少少啦，拉到去一个你合适嘅距离啦，见到佢对住你微笑啦。嗱，眯埋眼嘅放鬆，見翻佢再生嘅時候之前一個比較精靈、一個比較可愛嘅樣啦，又讓自己感受到宇宙大愛嘅祝福啦、上天嘅祝福啦，然後首先多謝翻佢，帶住愛去講啊，邊個好多謝你當年為我付出幾多，當年你真係一個好善良嘅人，我真係好感謝你。如果喺講多謝嘅時候有眼淚流出嚟咧，係 OK 嘅，嗰個係一個好感人眼淚，一個愛嘅眼淚嚟嘅。一个喜悦的眼泪来的，那些眼泪是让爱流动的，当然如果太辛苦就可能停一停，纯粹是多谢，纯粹是多谢，多谢很具体说出你很想多谢他的什么，多谢他的努力令到我成为怎样的人，这个第一个道谢，第二个道爱，很直接说给他，哎，妈妈我很爱你啊，虽然当年我不懂得爱，其实你对我真的很重要，我永远都很爱你。或爸爸，虽然当年我对你都很冷漠，其实我真的很爱你的，你是很好的爸爸，爸爸我永远都爱你，永远都多谢你。如果可以直接将我爱你讲出来，如果讲不到爱你呢，都讲我挂住你啊，你对我很重要的，你是我很欣赏很重视的亲人等等等等。然后第三就是道歉，道歉我要强调了，道歉不是攻击自己，道歉不是批评自己，道歉不是我衰我错等等等等等等，没人需要我们的内疚，对方不需要我的内疚，我都不需要自己的内疚，道歉是承担责任，道歉是很有力量的，道歉是怎么说呢，我示范一次了，譬如哎，妈妈我很爱你，但是当年我真的我 很任性啊，我都好多情绪好多脾气，有时候仲闹你添，妈妈好爱你㗎，但好多时呢我都控制唔到自己情绪，所以如果我当年伤害咗你，对唔住呀妈妈，我知道你都原谅我嘅，我好想同你讲一声，我愿意承担返我责任，即係带住一种力量，带住感恩去承担责任，唔係攻击自己。最后啦，第四个啦，正係讲道谢啦、道爱啦、道歉啦，第四就係道别。道别不是说拜拜，道别是送上永恒的祝福，道别就是说无论你在哪里，我永远祝福你，有上天的爱，你和祖先在一起，你已经圆满了这一生，能够做的你已经做了，我永远祝福你幸福快乐，我永远祝福你，那份爱永远在你的心，在你心里面，而妈妈你对我的爱呢都永远在我心里面，嗱，依個係一個好基本嘅架構嚇，咁當有機會我可以再詳細咁講點樣處理。阿歐，你聽完你覺得點啊？ 哦，呢個四度咧，要再翻聽，同埋即係今次係比較入門級去講啦，因為入邊包含嘅嘢唔係咁容易實踐得到嘅，即係意思係，譬如去到頭先華山博士講最後啦，道歉啦。即道歉已經可以抽出嚟再多講多一集咯，即因為好難嘅，好容易道歉就係往自己嘅情緒入邊咧攞把刀仔係咁刉自己，係好多內疚啊，好多 對自己不滿啊，或者好多後悔啊等等嘅呢啲嘢出咗嚟咯。咁所以我一路聽一路思考。嗱，我成日都話啦，即係聽眾都知道呢、這個環節，我有陣時經常都學嘢啊。我會用紙筆抄低華山博士講嘅每一啲點子啦，從而自己又會反省啦，又會即係再學習咁樣啦。咁所以去到呢個位置，我唔係棘住啊，我係覺得。应该仲好宽广咯，呢个题目上边 系啊，阿欧你讲好值得我哋讲多一两集，譬如净系呢四度，譬如净系讲道歉、 嗯， 可能可以讲好多集添嘅吓。咁、啊、所以我要好简单一个总结啦吓、 啊嗯， 道歉唔系去爆发情绪，唔系用把刀仔插自己，更加唔系内疚。 嗯， 我首先讲嘅先吓、啊，我哋下星期可以详细用啲例子去讲。 好啊，好啊。 道歉系承担翻。我自己的責任，道歉是不再用過去自己的錯去懲罰、傷害今天的自己，道歉是不再活在過去、道歉是看到人誰無過、道歉是不再要求自己完美無瑕、道歉是看到尊重生命的不完美、道歉是放過自己，放低過去。咁、实际点做呢？我哋下星期可以再倾，好嘛？ 好啊，好啊！今日早上咧，非常多谢自助社创办人周华山博士咧，同我哋分享咁多啊吓！咁啊，下集再同周博士倾偈啦，唔该晒，拜拜， 拜拜。 里现央放堂提炼，开了半年窗马路放电，乱发下亦带有诗意，一个人浪游，一切如蕴像上过未走，请你学不要别人给我解构。谁炫耀？即兴安着心态，没意料，任意地为我拍张写照，一个人落场。 嚟到早上嘅7:29啦，一首嘅歌曲嘅《一人傍晚艺术馆》啊，咁啊遇到心情唔好嘅时候咧，其实艺术咧都系可以帮助大家咧疗愈心情嘅。而家先听听新闻简报先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7: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在北京会见菲律宾前总统、众议院高级副众议长阿罗约。王毅说，中非交往源远流长，中方高度重视中非关系，双方应该遵循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坚持通过沟通对话妥善处理分歧， 不能够让海上问题阻碍双边关系整体发展，不能够让第三方破坏中非友好关系，更加不能够允许冷战思维回潮损害地区和平稳定。王毅希望阿罗日继续为中非关系健康发展发挥建设性作用。新华社报道，阿罗约表示，此行见证了中国的快速发展进步，又指中国式现代化让非方充满期待，他愿意为推动非中关系健康发展继续作出努力。法国总统马克龙与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会面，就乌克兰危机、能源问题以及他们即将访华的行程准备等方面进行磋商。马克龙在巴黎爱丽舍宫与冯德莱恩举行会谈，并且共进工作午餐。法国官方之前透露，马克龙此这一次的访华期间，法方将会就乌克兰危机、贸易、全球性议题，例如是气候变化等，以及文化交流等的方面，与中方展开磋商。美国传媒报道，早前飞越美国上空的中国气球在被击落之前，有能力收集几个美国军事据点的情报，并且将这些情报实时传回中国。报道又引述美国官员指，中国收集到的情报大多来自电子信号而非影像，这些电子信号可以从武器系统之中获取，或者包含基地人员的通讯。美国国防部发言人回应的时候说，目前不能够确认中国气球能够实时将信息传回中国，当局仍在分析。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柯比亦都说，无法证实报道内容，但是强调美方已经致力阻止气球收集任何情报。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晚部分地区能见度颇低，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5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同高地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潮湿，日间温暖，接近周末气温稍为下降。依家气温23度，相对湿度96%，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咁啊，先报告意外事故。咁啊，九龙咧，公主道去红磡海，去红磡海底隧道方向，跟住佩贞道桥底嗰度咧有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受阻嘅，龙尾到亚皆老街。公主道去红隧去尖沙咀方向啦，喺佩贞道桥底嗰度有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到亚皆老街。仲有就系观塘嘅海滨道去启德隧道方向，跟住太平洋贸易中心对开咧。较早前都有意外事故噶，咁啊部分行车线受阻啦，都系比较多车噶，经过时间大家小心啦。隧道方面，暂时所有隧道都畅顺，不过咧天雨路滑啦，大家要小心驾驶啊。而港珠澳大桥主桥因为受强风影响，咁啊主桥嘅车速限制降至每小时50公里。咁仲有咧，而家窝打路道头先讲咗啊，窝打路道近住因为公主道啊，公主道近住。佩贞道桥底有意外啦，所以窝打路道近住九龙医院一带咧，去尖沙咀方向现时都系多车嘅。油麻地渡船街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骏发花园果栏段都系繁忙。仲有就系新界嘅元朗公路去屯门南地一带，现时交通都系比较繁忙噶。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食物环境卫生署将公开编配和合石灵灰安置所及歌连神阁新下灵灰安置所18000多个可续期公众龛位。由3月20日至4月17日，市民可以在食环署网站填写网上表格申请，亦可以在网站下载或经其他途径取得申请表格，然后传真、电邮、邮寄或者亲身递交。详情请致电2841-9111查询。 醒啲，醒啲，醒啲 ，D for DSE。 提提你醒啲吧， 醒啲吧。 佢系资深中文科老师林日欣，见解论证一直系中国语文科卷三嘅失分位嚟噶。究竟点先为之系好嘅见解论证呢？ 要攞高分，大家一定要留意一样嘢噶。就是考评局啦，好多时候都会俾两个选择嘅方案活动。咁啊，二拣一嘅选择下边，大家要好小心，要谂到自己写个选项嘅时候，究竟有冇独特之处？咩意思呢？即系我俾两个活动你，一个咧就系市集，一个咧就系露营。咁好多学生写嘅时候就会写一啲露营嘅好处嘅时候，就会话啦啊，露营嘅时候啦，我哋去筹办露营就要有事前嘅准备啦，中间过程入边有筹办活动嘅经验啦，到最后就可以反思同检讨嘅。咁我想问一下各位同学，呢一种露营嘅得着同好处喺筹办嘅过程入边，其实啊，你喺翻第一个活动即系市集入边都系做得到噶嘛？咁即系会令到题目喺你论述入边冇一个选项嘅独特之处啦。嗱，呢一点系会影响你嘅分数噶，一定要小心啦。 做好准备，顺顺利利， 醒啲吧！ 香港电台文教节目《奋发时刻》DSE 团队制作。 音乐说一期一会，由我 Marv 做 full time 做到咁上下，你会觉得做紧啲咩啊？每一日都系咁样，好闷啊！但系有呢班人喺度，其实唔使讲好多嘢，你见住佢哋喺度玩，自己已经吸紧能量，已经插紧电噶啦。即系佢哋帮我去 get through 一个好沉闷嘅生活。 逢星期一至五晚深夜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艾力喺音乐说。同你用音乐细说每个人嘅情感故事。 放假做咩好？ 梗系听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 小白 ，Vicky 去咗边啊？ 钟哥佢放紧假。 阿欧船仔喺唔喺度啊？ 佢安排紧假期节目啦。 你两个唔系谂住？ 我哋都要放下假。 个个都话放假，放假做咩好啊？ 梗系听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啦！ 放完假咁点啊？ 当然继续听啦！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啲信像我本分。 早晨啊，23度，咦，23度都算系暖、啊，不过相对湿度啊96%啊，大家都见到啊毛毛雨咁样啊，强烈季候风信号系生效嘅，睇睇个天气先啦，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部分早晚部分地部分地区咧个能见度都系较低嘅，咁睇埋未来嗰几日啦，一两日都系天气潮湿啊，预咗噶啦，日间温暖，接近周末嘅时候气温稍微再下降啲。 嗯，咁啊，哇，睇嚟，周末仲会冻啲添，搞笑啊！咁睇嚟真系 跌翻 雨粉粉咁样。 不过我又相信佢唔会跌到10度咁嗰啲嘅，十几度 都系19度、20度咁样。 有啲雨啊，你会觉得冻啊，凉啲咁样。 系啊，不过近排咧湿湿立立咧，我估大家咧翻工咧或者翻学咧都好似冇乜精神咁。我见近排咧，咖啡店嘅朋友仔咧系多咗啲生意嘅、即系 lunch 嘅时候咧，即系平时可能排五个人就到我噶啦嘛。咁、因为我自己工作嗰一区域咧，其实都好货如轮转嘅，佢唔会俾你搞咁耐，佢尽量咧用15秒时间搞掂一个客仔咁样啦，因为佢想做多啲生意啊嘛。哇，有一日咧，差唔多排到门口啊、排到门口。我估大家咧好需要咖啡先生活得到。 而家好多人都系啊，攞咗杯咖啡，就算佢未必系需要个咖啡因，都需要嗰种生活态度。 唔系，我估佢闻到嗰阵味啊，佢都觉得会提神啊。 其实好容易变成一个咧，即系脑袋入边嘅训练就系咩咧？当你闻到咖啡，你会觉得等于快乐。咁你久而久之咧，你就会习惯咗，你冇咖啡你就唔快乐。 系啊， 但系都正话欧都讲咗湿湿立立啊。系啊，呢啲天气咧，个人就系咁样，一湿咧个人就立噶啦，做嘢立啊。 系 咁但系要几时啊？你干咪爽咯，干干爽爽啊嘛， 爽爽快快。 咁所以几时你会再爽啲啊？大家利是个荷包都干埋，你做嘢就爽啦， 好爽喎嗰阵时，唔怪之得 冇钱啊， 我做嘢咁爽啦。 即系 爽啲。 俗语讲咩人干啊咁样系嘛？ 少啲 嗱，既然你讲开呢一个啊，今日讲呢个调查俾大家知下啦，就系香港咧最高月薪中位数嘅五大行业啊。 系啊， 嗱，唔系啲普通人做嘅，系政府统计处做出嚟嘅。咁、所以咧，个 base 咧系稳得。比较多啦，有阵时有啲调查咧，你问翻佢个采样咧，用几多300个人咯、再问翻，咦？个年龄层系咩啊？18-31岁咯。咁、你个叫做做 应受性啊？ 系啦，第一应受性啦，第二你做调查个program base 咧，你唔够多咧、其实你做出嚟咧个代表性咧，其实系好低噶嘛，系咪先？即系亦都反映唔到好多嘅嘢啦。咁但系政府统计处做就最好啦，因为统计处最紧要系咩啊？佢做统计啊嘛，系咪啊？咁所以咧，佢就会。其实我之前公司都收到一样咁嘅嘢嘅，你要填完之后寄翻去统计处嘅，因为好厚噶，佢嗰沓嘅问你嗰啲问题咧，我原先想唔尽公民责任填嘅，因为好大沓嘢咧，跟住唉算啦，我惊佢觉得我呢间公司冇营运到咧，跟住我最后咧都死死地气填晒成份嘢佢，跟住寄翻俾统计处。咦，果之然统计处真系有一个结果出嚟啊！政府统计处咧就公布啊，2022年即系上年嘅收入同埋咧工时按年嘅统计调查啊，咁啊结果显示啦。啊！呢、這个行业咧系最高，嗱，我估钟哥睇咗啦，呢个调查系咪先？咁啊，小白你有冇估到最高嗰个调查？即系嗰个行业大概系做咩行业咧？吓， 系咪都系最基本嗰啲，譬如医生啊？哦，唔系，香港 finance 嘅、 系啦， 金融城市、 喂，原来金融都唔够呢个行业做得多啊！系啊，嗱，呢个几诧异嘅，讲真出嚟个结果，但系你认真去谂翻咧，亦都佢哋系 deserve 嘅，即系值得多啲钱嘅，因为我哋成日话。投资最多嘅就系教育、原来赚钱最多嘅亦都真系教育。 我有冇再？因为我未细轮啊。咁个教育系指真系传统教育定还是补习嗰啲教育啊？ 唔系补习，依家补习行业其实好式微嘅， 系啊，系好式微咗好多， 系式微嘅。依家补习搵唔到，唔可以话搵唔到食嘅， 都搵到食，但唔会话有我哋读书年代嗰种咁澎湃嘅感觉。 我仍然喺嗰啲巴士后边见到佢哋嘅相喺， 咁唔会冇晒噶嘛？ 知唔知点解要卖咁多广告啊？ 因为冇生意。 你有冇见过我同你成日食嗰间茶餐厅九龙城要卖广告啊？你自都识讲，佢六点钟就排晒队啦，啲人仲要整外卖，整地整得慢啲咁样， 系 啦。点解啊？因为 冇生意， 系咯， 唔使卖啊， 系咯，系咪先？即系意思系咁啦。嗱，教育同埋公共行政咧，个月薪中位数系最高嘅，全香港嚟计有31,000蚊。嗱，讲紧嘅教育同埋公共行政咧，我估计咧，或者一个报告出嚟咧，就系中学或者一啲大专嘅教育，或者大学嘅教育，或者去到校长或者副校长级别，咁呢个咧就系个叫做薪酬嘅中位数啦。 啱啊！我都喜欢作育英才。 诶，我见你又未有教大学咯，其实你都系受惠喺个金字塔 嚟 嘅，你喺个金字塔嘅塔顶。跟住佢就好似唔知道自己而家嗱，人喺高峰嘅时候咧，永远唔知道自己喺高峰。 我想 只有咧，你跌翻落嚟嘅时候咧，你先知道嗰度系高峰。 中哥永远咧都系望住更加高嘅高峰，我哋就喺山脚望紧佢咯。而家 我望住你咧，就话喂，你搵好多钱咯，中哥，你入息中位数高。佢就同你讲唔系啊，冇嘢，唔觉得。 我谂住咩？即系全身投入，作育英才。即系为下一代铺路， 睇好你， 系 睇好你，我只能够讲，我睇好你啊，我放长双眼睇你啊， 全身投入， 你加油，你加油，俾心机喺个艺术氛围同埋导演界别都教多啲好嘅导演出嚟， 全身投入， 好啊，加油啊，我睇得出你好有热诚啊，好有干劲，好有魄力添，而且好有魄力吓， 使唔使卖广告啊？ 唔好，冇，都唯一卖广告就唔好啦，头先咪讲咗啦， 唔使卖广告嘅。你只要入咗呢行就得噶啦， 有读书啊， 有射自然香啊嘛，呢个世界系咪先？你有冇见啲饼铺嗰啲卖广告啊？ 有啲做咗成八十几九十年都冇话卖广告，系佢执嗰下啲人先话，喂，我由细食到大啊，咁样啊嘛。 然后人哋又唔系因为生意唔好， 系啊， 攰啦， 攰啦，攰啦，呢啲先型噶嘛，系咪先？好啦，嗱，讲埋第二啦，第二其实小白都啱嘅，第二就系金融同埋保险业啦。 系啊， 我成日觉得今时今日保险业都系金融业嚟啊， 好蓬勃啦。 系啊，因为佢啲 product 都系同金融产品有挂钩噶啦。 佢都大旺咗，净话讲嗰个地方啊，就系嗰啲 coffee shop。 嗯。 即系啲保险大旺咗 coffee shop， 连带关系啊， 因为嗰度倾啊嘛， 系啊，嗱，真系，我有啲朋友做保险都系啊，点解喺嗰度倾好咧？嗱，如果 cam 到啦，帮个客 tram 到啦，咁就个客人请佢饮咖啡啦。如果咧倾生意啦，未 sell 到啦， 咁佢请个客啦， 佢就请个， 同埋嗰度嗰杯咖啡都系几廿蚊啦， 都系几廿蚊， 计到数， 系啊，佢梗系睇后边嗰嚿啦。 咁都系一个生意嘅营运嘅，同埋即系保险都系一个保障。 其实除咗保险之外咧，咁啊 set 又会连挂，譬如 coffee shop 啊，连埋嗰啲医院嘅生意都会好咗。因为譬如多咗，喂，我好似有啲嘢，又 call 翻个 agent， 我想身体检查，其实咁啊又有生意啊。 以前咧喺未有呢啲叫做美式咖啡连锁店之前咧，即系讲紧可能系二千年之前咁上下啦。咁你知唔知嗰阵时喺边度倾保险？ 茶楼。 系咪噶？嗰阵时贵好多个成本，全部去咗嗰啲酒店 coffee shop 噶。 哦，但系调翻转嗰阵时买保险个成本都贵啲， 都贵啲啦。 系啊， 咁而家就话你自从开咗呢啲咁多嘅连锁店之后咧，就全部即系霸占晒嗰啲空间。 系啊，系系。咁但系小华都讲咗，即系个保险行业，大家又唔好成日觉得喂压住晒啲位，其实佢哋都制造咗个产业链出嚟嘅。即系小华讲得好啱，就系同医疗嘅结连嘅产业链啦。即系譬如佢有啲某啲产品会送你每年验身啊。或者做手术又点样包定系唔包啊等等咧，即系同某啲嘅医院咧做咗一啲联成嘅一啲协议啊咁样，即系所以个产业链系都几宽广 嘅。同埋好多保险公司其实佢哋自己本身咧，即系个个礼拜都有 seminar，然后个个礼拜咧揾一。可能有幾個專科醫生就喺嗰度講解一下，即係都等啲從業員咧明白咗原來佢哋公司嗰、那個想佢哋啲員工咧明白多啲嘅病理嘅。咁我哋出去講嘅時候咧，其實個說服力又強咗。 係啦，好咁啊，嗱呢個就係保險同埋金融業界啦。咁金融唔使啦，我哋轉個頭八點揾 Kenny 講下，都已經足夠啦。OK， 咁啊第三咧就係電力同埋燃氣供應。咁真係啦，呢啲都叫公共事業咧，咁一定要俾多啲錢，同埋好專業噶嘛。讲真，你试下依家广播度 touch 啦吓，广播度冧咗电啦，我哋都好难搞噶。 你真系讲啲 touch 咯，要系啊，系啦，即系我要讲俾你听有几咁立体，即系电力或者燃气供应有几咁重要啊嘛，系啦，咁呢个咁重要嘅一个岗位又系 deserve 嘅，我头先话值唔值得系值得嘅， 你净系讲话譬如铁路。铁路用咩？用电噶嘛。咁如果你电出现咗问题咧，其实你可以想象得到，净系靠路面嘅交通工具咧，系承载唔到咁多香港人咧周围走噶。 系啊系啊，咁反而咧，大家成日好 focus 嘅呢个叫资讯及通讯啦，即系 IT 啦。哦，25,000啫，即系唔算大家 想象之中。其实以前有段时间咧，佢哋搵好多噶，即系佢哋中位数好强噶。 系啊，依家成日话IT 专才，其实佢哋去翻21,000到。25,100蚊，25,100蚊，但系都比头先我讲嘅行业都争啲嘅。咁你唔系净计一个月噶嘛？ 系啊， 你乘12噶嘛？有啲行业，譬如金融行业乘14噶嘛？ 系啊， 即系出14个月。 有啲十 系，咁你争好远嘅，你6,000蚊乘14，同3,000蚊，即系争好远嘅。 我想问问先，咁之前咧都曾经有一段时间咧，成日话喂洗碗好过做乜咁啊？ 系啊， 咁而家洗碗界系咪已经又式微咗咧？ 因 为之前话你俾多钱都请唔到个人过嚟帮你洗碗啊嘛、嗯！ 其实饮食业咧个中位数咧都系去到19,000至20,000嘅啫。嗱、亦都有讲句真心，你去到真系作为一间叫做幼稚园嘅校长，或者你好似教紧大学咁样，咁理论上个薪酬又应该高翻啲嘅。咁嗱，我唔系话洗碗冇技术含量啊吓，我曾经睇过一啲报道，哇，有啲洗碗姐姐第一辛苦啦，第二好有佢嘅方法，点样将啲油渍污渍咧完全咧一扫而尽嘅咁样。咁但系调翻转头，可能佢哋又未必全职做咯，所以个薪金中位数就未必做到啦，因为你冇理由。 晏昼流流嗱，当打边炉嘅铺头好需要洗碗姐姐啊，系咪先？咁但系打边炉嘅铺头，你无论晏昼流流已经打边炉噶嘛，即系可能个姐姐翻工嘅时候系五点翻到十一点咁样，咁六个钟头我就算俾$100啊。一个钟嗰个姐姐啊，即系时薪$100，咁但系佢都唔能够赚到一个正常翻九个钟头嘅人嘅一个薪金。 咁好啦，咁我就朝早去教书，夜晚去洗碗，咁我都要赚尽啦。 不过你要留意个钟哥，其实洗碗呢个行洗碗呢个行业变化好大啊！即系我哋可以叫做 part time 去洗碗啦，但系有啲嘅洗碗有啲铺头咧、餐厅，佢哋直头咧。佢哋唔會將洗碗呢個工序減到最輕，佢 pack 埋啲碗，然後等人收， 係去中央處理，開咗啲洗碗公司。 洗碗公司，然後有啲咧就甚至乎佢哋自己嘅餐廳引入咗咧，就係洗碗碟機，勁嘅洗碗碟機，直頭咧你食完之後你倒咗啲渣就擺入去噶啦，肥一陣間咧，跟住你又攞翻出嚟用啊。咁你嗰個工序可能有啲公司當然咧，佢哋就因為之前成日都話缺洗碗呢個工人嘅，所以引入咗機器啦。 同埋嚟緊真係會有洗碗機械人啊！依家真係有㗎啦，其實將啲叫洗碗碟機咧 upgrade 咗咧，佢加上智能系統咧，其實內地已經有啊洗碗碟機械人，所以呢個工種好快好快被取替嘅，一定。 趁而家都仲有一兩個位嘅時候咧，我都做定先啦。 一定係你研發 咁喎，鐘哥，你預埋我喎。 我要咩洗碗老師啊？洗碗同埋老師 都需要學徒㗎係嘛？ 喂，你做洗碗機械人代理咪得咯？既然你咁想做， 代理嗰啲機械人 係啊，咁你就可以行前一步啦嘛，因为你横掂次次都喺个塔顶嗰度去云上看风景咧，佢成日都系咁噶，佢自己咧好喺高位咧， 然 后喺 上面笑看风景， 系啦，笑看风景 咩？个心态嚟嘅啫。 好啦好啦，既然你咁 happy， 我送只我近排都好中意嘅歌俾你听啦吓。 江海加油呢一首 Misu 系嘅新嘅作品啦。 我听清佢嘅歌咧，我就想即刻想搵啲荧光棒嚟揈。 我都系啊， 呢啲系 City Pop 嘅作品啦。 啲人想摇啊，又剩。 琴日睇咗佢 MV 啦，好似又去咗日本一转咁啦，东京走一转啦吓。 几有格调今次， 几有格调系嘛？系你赞赏就好啦，你赞赏就好。会唔会将佢嘅 MV 攞嚟做课堂嘅题材咧？呢位导师吓， 造型会咯， 系造型会系嘛？ 真系优先， 系啦系啦，咁啊互相取材下啦，有阵时教学相长都系啱嘅。 系咁啊，大家慢慢即系喜爱自己嘅歌曲，自己听下啦吓。咁另外嚟提大家，今个月嘅15系咩？一个叫做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咁啊，适逢呢一日咧，咁啊有啲活动嘅。咁呢个活动咧都 OK 得意。咁我自己曾经早几年咧都有 join 过，就系咩？消防与及救护学院当日咧就举行开放日，咁呢个咧就都系睇啦。咁啊入边咧佢会安排一啲消防啦，以及咧就救护车辆嘅巡游啦，灭火同埋救援嘅示范啦，仲有一啲譬如头考区验区啊，甚至乎系嗰啲消防工作犬嘅示范啊。我嗰一年咧，我曾经去过呢一个嘅 open day 咧，咁 open day 嘅时候咧，佢净系睇佢救援咧，其实都好睇啊。佢其中有一 part 咧，直头好似嗰啲飞虎队咁样咧，咁佢有啲游绳落嚟噶，喺个佢有啲即系模拟嘅大厦咁啊，喺上面咧跳落嚟噶嘛，跳落嚟，跟住咧就喺度啡水啊，或者救人啊，嗰啲咧。你一定要睇翻你嗰個 timetable， 係 你揾翻你嗰個時間嘅時候咧，千祈冇 miss， 因為嗰啲好震撼，好好睇。 佢都計曬時間，邊個鐘數做過一樣嘢？ 係啦，佢計曬時間嘅，所以你入去嘅時候咧，你佢應該有張宣傳單張話俾你聽，佢邊個時間邊個 time lock 咧會有邊一類型嘅表演嘅。咁啊入邊仲有好多嘢嘅，我唔知道呢一兩年有冇特別大嘅轉變啦。咁佢入邊仲有啲譬如係頭先講個大廈啦，有一架模擬飛機喺度啦，又有一個好出名嘅港鐵站啦，好似叫百勝閣港鐵站， 即係。在日出康城站对面那里 是啦，那个站是假的，是啦，那个站是假的， 他比他无疑地如果港铁呢有些问题，那么有些初实习消防员就在那里即是去学习去学习，是 啦，那么有些假的火车的车辆在那里，那么所以有几特别的，因为我们平时不会接触到呢，特别不会接触到这个车站无疑的车站，另外也都不会在那个因为那个车不动的，在那个路轨附近行咁又可以影下相，其实都几多睇。 我想睇啊，其实我由细到大咧都好受嗰个消防员的故事嗰个漫画影响噶，跟住又有睇阿赌 Sir 嗰个啦，十万火急啦， 系啊系啊系啊， 连TVB 拍嘅救火嗰个我都有睇啦，烈火红心啊， 烈火红心啦， 仲有港台拍嘅嗰个都有火速救兵， 救兵 我全部都噏得出噶啲名，如数家珍噶。我对消防员有一种好敬佩嘅，因为佢好单纯，真係 救火救人， 救火救人，帮助人。你成日都会见到佢去救啲猫啊，咁当然呢个唔系佢主要嘅职责，但系佢都会去做呢啲嘢咧。咁我觉得佢真系。超级超级超级好嘅一个职业， 每逢咧运 lift 咧，哇！消防员咧就不断咁样出动，你都见其实运 lift 系一个好危险嘅事嚟嘅。 哦， 你运咗喺个 lift 入边，有啲人就惊啊，我走唔走好啊？其实就最安全应该留翻喺个 lift。 其实好简单啊，即系消防员嗰个工种咧，其实好多范畴都关佢哋事咧。咁如果你屋企附近有消防局咧，你就知道佢哋出勤嘅次数其实都几频密， 好密噶， 系啊，好密噶，都见到佢哋要出车。 好似喺我屋企附近咧，即系都有消防局噶嘛。咁但系有阵时如果例如。見到有啲佢哋出勤嘅時候或者停低咗咧，我有陣時都八卦嘅，即係睇下佢係邊嚟自邊一個嘅消防局嘅。 係， 因為有陣時大家就諗住，喂，我呢度一近嘅，咁一定係最近嗰個消防局佢派車過嚟啦。但有陣時唔係喎，可能遠啲，可能隔離區，因為你自己本身嗰個消防局咧出咗勤啊嘛。咁佢咧有好多調配嘅，咁所以其實都睇到咧，佢哋雖然話你自己守嗰區，但係佢哋嗰個工作範疇咧。都好大啊！咁有好多唔同部門啦，咁呢啲 open day 咧，大家就可以去嗰度欣賞一下，睇一睇。 假人咧瞓喺度咧， 係啊，有噶有噶， 身費服 係啊，都有噶。嗱，今日四號啦，其實咧就尋日都已經開始嘅，咁啊去到今日，仲有今日同聽日， 係咪要報名？ 要報名，咁啊抽籤嘅，咁大家就可以透過消防署嗰個 app 啊，消防署嘅 app 即係唔使錢啦，咁啊大家自己去到搞啦，咁啊申請嗰個抽籤入場券咁樣，咁啊每人就可以攞到四張，咁下個星期。而家咧会公布翻，睇下你会唔会中嗰个签咁样。 哦，即系依家系报名嘅啫。 系啊，报名 即系下个礼拜先玩嘅。 下个礼拜先至 公布。 公布。 你有冇 往后？往后先有得玩。 冇错啦。 咁都 OK， 有啲 planning 啊嘛。 系啊，有 planning， 所以咪而家讲俾大家听咯。系啊，大家有计划。 你估消防局乱入噶？系咪先？ 啊， 如果你有嘅话，即系抽到佢应该俾个QR code 二维码你嘅，咁、你就攞住个二维码咧，咁啊佢 open day 嗰日咧，你跟翻啲资料按时去出席咁就得噶啦。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 早晨啊，8:12啊，假期前咧都要睇实股市嘅状况。今日早上咧，请嚟啊香港股票分析师会主席 Kenny 邓星兴啊，帮我哋分析大市。Kenny 早晨， 早晨 Kenny。 早晨 Kenny 系早晨， 早晨啊！睇睇琴日啦，即系第二季开局啦，讲紧就系啊，咁啊，港股第二季咧首个交易日咧全日窄幅上落啊吓，闷市开局，不过咧最后收市都有升嘅，升九点啦，咁啊好多股同埋晶片股咧就做好，今日咧结合埋外围市况啊，Kenny 你又点分析咧？ 我諗始終都係有少少假期，即係長假期前嘅 feel 啦嚇。咁啊，就可能大家嘅入市慾方面咧，就都係冇咁即係咁積極嘅。咁但係當然咧，就會針對翻個別板塊啦。因為頭先你提到咧，就係啲博彩類股份啦。因為最主要就係睇翻咧嗰啲係澳門方面啦，嗰、那個喺假期前後咧嗰啲訂房嘅情況非常之理想喎。有啲即係平均嘅房價方面咧，可能去到六七千蚊一晚都有。 六七千蚊一晚。真系啊，好夸张啊，真系。 系 啊， 咁所以变咗咧，就大家觉得就再憧憬就嚟紧，好快就五到复活节咗之后就五日黄金周噶啦嘛。咁呢个可能先至系重头戏，因为从内地方面咧，复活节就冇放假噶嘛。咁但系就五日黄金周就大部分人都放假啦。咁所以大家就会憧憬会唔会嗰、那个时间方面咧就更加多啲即系人流嚟到去澳门咧。不过值得注意就系话咧。其實你睇翻佢哋澳門方面咧，亦都已同時公布咗第三，即係三月份嗰個博彩嘅收入噶嘛，講緊係120多億啦。咁啊，增幅方面咧就非常之顯著嘅。但係值得留意啦，即係120多億嘅話咧，咁你除翻開每日嘅日均嘅博彩收入咧，就講緊大概係3.4多億啦。咁就嗱，你睇翻，如果正常咧喺即係疫情之前嘅時間嘅話咧。其實我哋係講緊咧，澳門係講緊7-8億嘅喎一日，咁但係人流咧，其實已經係翻去疫情之前嘅水平嘅咯喎。但係咧，留意翻個博彩集方面咧，其實係未到嘅喎。呢、這個就反映翻我哋之前喺節目就係講咧，就即使通翻關啦，即使係去翻一個係正常嘅一啲旅遊人士嘅水平嘅時間嘅話咧，其實嗰個心常態之下咧，那個博彩收入咧。都比較難去翻以前嗰個係水平嘅，最主要就係因為咧，而家我哋係中場帶動啦，就少咗好多啲係VIP 啊，同埋一啲係中介推動嗰個轉碼嘛，所以就見到啦，嗱房價其實超越咗添啦，跟住第二就係嗰啲人流都翻去啦，不過咧個博彩收入咧就翻唔到啦。 所以散户都要留意翻啊！ 系啊，讲完濠江嗰啲酒店啊，讲下香港啲商店先啦。咁啊，想问一问啊 ，Kenny 啊，咁啊，想问啊，就领展啊，嗱，咁佢之前咧，即系公股集资之后咧，咁啊，有人赞佢，咁啊，高盛啊赞佢，喂，唔错，可能睇好个前景添。如果系咁样嘅话，我哋而家可唔可以望一望只领展咧？ 其实我自己觉得就。去到呢啲位咧，其實就下跌空間就真係有限嘅，因為始終就嗰、那個整體嗰個復常啦，咁尤其是零售市道方面咧，就斷股都唔會差過舊年啦。咁所以變咗就應該係嗰個租金嘅情況方面咧，就最得底最 worst 嘅情況應該係見咗嘅。咁、第二就頭先講到公股嗰度咧，其實就有好處就係在於咧，可以將佢哋嗰個利息嘅融資成本係降低嘅，因為其實領展大家都知道，主要就係個 risk 啦 ，risk 嘅話主要都係大家可能收個穩定嘅息，咁收息嘅話咧，其實係有 depends on 咧，究竟佢哋嗰個係財務成本能唔能夠控制到啦？咁、大家都知道舊年其實加咗好多息噶嘛，咁領展方面咧，可能佢哋融資成本都有機會上升嘅。咁如果係透過呢個公股嚟到去集咗啲資金，降低個負債，事實上咧，你見佢上一次公布公股嗰時咧，都有一半嘅錢攞嚟還債噶嘛，咁、就會令到個利息嘅開支降低之下咧，可以明清翻咧個腰喺翻過往嘅水平咯。咁、第二就係睇前景就話佢舊年啦同埋前年啦都收購咗好多啲境外，譬如包括新加坡啊、澳洲嗰啲即係資產，咁呢啲都係比較。 貴重嘅，比較一啲係 prime 啲 location 嘅。咁呢啲資產咧，其實喺嗰、那個市轉翻好嘅時間嘅話咧，個升值潛力都會比較高。咁而事實上，領展過往咧，其實個強項就唔係淨係收息啦，其實講如果講息，佢腰就真係唔係最高噶嘛。但係就喺、那個股東增值啊，即係嗰個資產增值上面咧，佢做得真係好嘅。 嗯，咁另外喺即系内地汽车市场方面，见到即系上年嘅下半年咧，架车好似咧即系唔知系慢 break 啊，定系直头熄埋市，唔系好喐。咁但系咧就睇到传统汽车意外发展嘅新能源车咧，佢哋嘅速度咧又真系未去到 turbo， 都肯定去到 highway 噶啦。咁如果即系听众听完之后，咁又想自己去到参与其中嘅，有冇话嚟紧嗰个方向系咪即系新能源车股系佢哋其中一个选择咧？ 我覺得都係噶啦，即係其實依個大勢所趨，你睇翻即係目測啊，遇到香港都即係越嚟越多依個係即係電動車啦。其實最近咧，我唔知道大家有冇買賣車嘅經驗，我不過唔知係咪個 sales 就係做一個做藉口啫。其實如果當你買賣車嗰時嘅話咧，你想將你嗰個係即係傳統嗰部燃油車賣出嘅時間嘅話咧，佢就同你講：哎呀，而家嗰啲汽油車好難買啊，冇人買的。咁啊， 你不如一換一啦， 係啦，神會咁講噶， 一換一仲要有機會。到年底跟住啊，可能个优惠又冇噶啦，跟住就你好快就会好想 成日用嘅套路就同你讲个优惠就嚟冇噶啦， 唔系有一个仲正噶，即系话系你都想支持环保噶，系啊呢啲可再生能源，但你留意翻，其实嗰啲发电咧都唔系用啲可再生能源，全部都系咁样去环保化嘅。 系不过我觉得就其实呢个都有少少道理，因为点解咧？如果讲真，普通人一般人咧，如果你再买新车嘅话咧。可能你真係諗咗電動車先㗎嘛，因為即係先唔好講咁偉大環保先啦，但係你起碼嗰個慳個有錢嘅話咧，都慳翻幾多下 成本咯、 啊，油價又升啦，呢個 OPEC 又減產，油價又升啦，咁所以變咗油費都幾嚇揦你下噶嘛。咁如果你唔使入油嘅話咧，其實都慳翻好多嘅。咁所以你見到目測都見到，其實大趨勢咧都一定係電動車嘅比例越嚟越大，而且全世界都有呢個目標噶嘛。我哋都講就其實都唔係好耐喎，2030嗰啲即係幾年十年之內，九成嘅新車其實係要電動車噶咯。咁所以變咗，如果你而家再去投資落一啲汽車板塊，你冇理由買啲夕陽嘅。行业噶嘛，都系买啲朝阳啊、增长型嘅行业噶嘛。 系咁啊 ，Kenny 嗱，最后同你倾埋呢一个议题啊。嗱，琴日咧，港交所公布啦，有59间公司咧就未能够公布业绩啊，需要停牌咁啊。件事系严肃嘅，但系轻松啲咁样讲啦。啊，老师叫你交功课，迟迟唔交咁、啊、样，越嚟越多学生都唔交、啊。咁其实有关方面系咪应该谂下咧？而持有股票嘅啲股民其实都系期待出业绩嗰下啊，睇下有冇新嘅进展先 ，update 下。咁原来都唔太 update 嗱，好多更加系内房同埋物管股咁样啦。咁有啲就条数好啲嘅，有啲咧就真系之前喺嗰个内房风暴入边都牵涉其中噶啦。咁你点睇呢一件事件咧？吓， 咁啊，旧年系一个好特别嘅一年嚟嘅，即系大家都知道嘅。旧年就系、是。大家都面對緊呢個疫情嘅問題啦，咁其實都有啲經驗，就譬如有啲朋友做 audit 嗰啲嘅話咧，其實真係封咗城啊，或者有啲管控措施咧，佢真係去唔到做 audit 噶嘛，咁呢個真係冇做到即係 site visit 嘅話咧，其實你係好難出到份 report 噶嘛。第二，咁亦都係可能好多公司，譬如有時頭先提到內房啦，好多其實係在財務問題方面咧都未解決嘅，咁形成咗喺嗰啲會計上面嘅話咧，好多嘅落唔到。落唔到筆啊！即係其實你都唔知道究竟喂唔係 offer 啊，究竟佢個還款係情況係點啊？啲債權人告唔告佢啊？等等好多不明朗嘅嘢喺度，咁所以形成咗就根本個 auditor 咧就唔可以寫到個 report 出嚟咯。咁形成咗究竟係個非常之特別嘅情況喺度。咁我諗就可能咧，我覺得港交所都要case by case 咁酌情嚟到睇咯，因为始终停牌咧，我自己觉得对小投资者嚟讲咧，都唔系特别好处，因为起码佢买卖唔到嘛。即系你话个股价跌嘅可以买卖嘅，咁我都啱价咪沽咯，或者我想唔想再睇啦，套翻已经止蚀嘅话咧，都有机会。但系如果你停咗牌嘅话咧，呢个系令到投资者嘅损害可能更加大。 咁所以即系散户啊，或者投资者或者听众朋友就要留意翻啦。今个早上咧，非常多谢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主席 Kenny 邓星兴帮我哋分析大市同埋个股啦。好啦，咁Kenny 下个礼拜再倾咯，假期快乐啊！ 假期快乐， 唔该 Kenny， 拜拜。 为咗协助车主申请易通行服务，包括申请车辆贴同设定户口，运输署喺全港设立34个咨询站，分别有25个喺港铁站，9个喺新界嘅民政事务总署。详情请上易通行网站睇下啦。 点啊？有乜嘢优惠？ 今日嘅优惠呢、就執下 Didi 口水尾先，因为嗰个免费的士呢其实我本身都想讲嘅。咁、你几可听到喺香港搭的士係免费啊？ 呢、个真係犀利啊！ 几年都冇一次，几年都冇一次。 但我其实今朝想问啊，咁如果譬如话我截到呢咁啱即係好彩地截到呢、我一路唔落车得唔得呢？ 何必呢？ 你呢个问题问得好好啊。 师傅睇人哋都着数下 啦。去到嗰度跟住啊。你等我一阵啦，我攞啲嘢落嚟咁样，咁啊点咧？ 你呢程免费啊？哎，我接咗个仔噶啦，你等等我啊， 接埋个队，咁啊点？ 咁啊，总之有架红色嘅的士，但系咧披住咗绿色嘅外表嘅，即系拉晒花噶啦。 所以话唔好以为系新架的士 啊。系啦，咁啊庆祝佢九十年啦，咁样哇，都扎根香港嘅呢间金融机构，咁所以就即系有啲的士就可以有九十架咁啊，去免费接载市民啦。咁啊，十年之后。佢一百年系咪 一百架的士？ 梗唔应该啦，再多啲啦，应该 应该 一卖向二百啊，系啦， 一千架咁样啊。 系香港好似都系得几千架的士， 咪有万几个， 万几万几架，哦咁多架， 万几 架 的士牌唔知有几多嘅， 我咁啊唔知啦， 牌又唔知咯， 真系唔知啊，要问翻啲的士牌 业界人士 咁样知道啊， 问下姑咯，佢同啲的士业界好熟噶嘛， 系啊，好啦，咁啊， 我都叫佢姑姐，姑姐， 咁讲多少少啊吓，咁咧就系佢哋诶呢个金融机构啦，咁有啲免费的士，咁啊上午八时至晚上八时咧就游走喺全港。咁、 开始咗咯， 系啦，全港各区嘅，咁啊，可能有一次，因为嗰个的士司机都会着埋佢哋九十周年嗰个制服嘅，咁、 制服啊， 系啦，咁当然啦，亦都好有心嘅，咁安排咗咧五架复康的士咧都有参与活动嘅，系啦、咁啊呢啲多元共用嘅嘢，咁公司企业形象都做得好啦， 系啊、 做得好啊，褒奖客，我自己觉得 系要嘅，要嘅， 咁啊最紧要搭的士唔使钱咧， 唔使钱， 就是、开心嘅， 嗰啲叫复康的士咧个价钱又系咪会贵啲？ 可能有機會是貴一點的，可能有機會是貴一 點。如果是這樣的，即今天也可以即更加專心做一下這一類型的服務啦， 啊、服務市民、服務大眾。 今天呢因為天氣有少少濕濕地，即又落雨，這個即叫做免費的士的服務其實更加窩心。 我就的士不搭，但去那個金融機構今天可不可以不用點排隊？可不可以唔使点排队？有阵时都几夸张，排队排得 难嘅。 系啊，如果唔使点排队咧，我宁愿今年咧唱定下年嗰啲利是钱吓，即系唱定唔使排嗰下咁样。好 ，anyway， 咁啊转个角度讲下咧，有啲香港航空公司咧，终于用呢两个字啦，劈价去形容啦。四月底咧，大阪来回啊，低至2112蚊啊吓。咁当然都系一啲budget airline 啦，唔好成日讲廉航啦。我觉得廉航呢个字咧，系一开始 day one 咧。是用得唔好啊，因为呢你一听到 他太想标榜一开头嘅时候。 是啦，因为你一讲喂咁飞未飞咯，系咪先你会唔会话自己坐特价巴士啊、你唔会讲㗎嘛，你唔会话港铁呢我特登搭特价时段嘅。你搭还搭啊，即佢只不过系个航空公司相对平啲咋嘛，系咪先佢都有佢贵嘅时候㗎。所以呢有阵时候我觉得 day one 佢哋落地喺香港嘅时候呢用咗廉航呢件事呢、其实令到佢嘅品牌呢好难好扩展㗎。因为你觉得啊我比贵啲我就唔坐啦，或者你就算打卡呢、你唔未必会讲俾人听啊，有啲即係我着搭啲贵啲嘅 airline 啦，唔搭啲平㗎啦，其实呢平同埋贵嘅分别呢可能有啲机票或者有啲地方或者係 peak season 呢、其实呢係争一千千零二千蚊嘅， 係 争好少嘅。 佢全世界都用咁样去划分係真嘅。 係 即係用呢个字， 即 係 如果用 价机票 用 budget airline 会好啲囉。即係因为人哋外国都係用 budget airline。 如果用返个英文去到解释嘅话呢，其实係俾个乘客呢係更加多选择嘅。例如你需唔需要一啲叫做食物嘅服务啊、飲品嘅服务啊、你嘅行李你需要几重啊。咁如果你係一般嘅航空公司，佢計曬噶嘛，其實你應該係用一個方法去諗，就係人哋呢個航空公司咧係有一個更加多價錢上嘅選擇去到提供俾你 啦。即係所以諗下點樣譯得好啲。嗱，唔好交俾我啊，我譯得好差，只不過即係有感而發講幾句啫。好啦，嗱，講去劈價呢樣嘢，我估大家關心啲嚇、喂，點啊？四月底去大阪來回2112蚊抵唔抵？咁梗係抵啦。 係啊 ，OK 啊。 中國近排都睇睇啲機票，你睇到呢個心唔心動啊？Osaka來回2100幾， 我先走啊！ 你走先啦， 电话喺嗰度啊，俊哥。 啊，真系几夸张，佢竟然可以做到呢一样嘢。咁当然你话如果包呢个二十公斤嘅寄仓行李咧，就贵多大概380蚊度。咁啊，来回年税咧就变咗咧，2500蚊咯。嗱，头先我讲2000几蚊嗰个系年税噶啦。咁不过咧，你就真系纯 hand carry 咯。咁佢好严格嘅，因为呢一类嘅航空，佢对于 hand carry 你一过重咧，佢就即刻收你钱噶啦。 系啊，因为佢都要赚翻嗰啲钱，如果你超磅嘅，我個人啫，我個人經驗啫。我而家搭廉航咧，我都搭廉航噶嘛。我搭廉航咧，我通常唔會寄倉嘅。 係， 咁啊自己一個 hand carry， 一來唔使等行李啊，因為你去到當地你要等個行李出嚟，你要花時間啦。二來咧就係我習慣咗，如果即係我唔會買太多嘢啦，已經。如果買嘅話咧，寄翻嚟。 係啊， 即係用郵寄嘅方法將啲嘢寄翻嚟。即係免得攞啊！即係寄到去屋企，先慢慢攞都唔遲。 其實 而家有好多唔同嘅郵遞方法， 哦係啊， 可以嗰度郵遞翻。 甚至乎你去嗰啲魚類海產市場，咁你話喂呢啲都有得郵寄嘅，而家好多嘅，好普遍㗎啦。佢哋呢啲咧其實都係一定有個 counter 就同你講話，你可以計翻你自己翻到嚟香港嘅時間，跟住你又可以寫翻低啊啲海鮮捱到咁耐啊，然後佢又幫你飛機運過嚟咁樣。 咁當然即係嗰度就另外收費啦。但係我可能啊，有可能。就是如果你咁样寄系贵过你寄仓嘅，咁有可能嘅。咁但系你又勉强咗自己好多唔需要嘅时间嘅成本咧。 有阵时去旅行你都想舒舒服服啊，两手揈揈噶嘛。 咁所以咧，大家睇餸食饭啦， 系啦， 用翻睇餸食饭， 睇翻自己嘅需要 咁就好啦。我觉得睇餸食饭啱啦，呢个字眼亦 都啱啦。记住呢样嘢，咁人哋既然即系都叫 budget airline 啦，咁如果你谂住喺个飞机上面，哦，我唔食嘢嘅，咁唔紧要，呢个你嘅自由嚟嘅。咁但系都要守。翻啲規矩咯，你就冇喺個機上邊咧，就自己攞自己帶咗嘅食物出嚟一大扎咁樣喺度食，其實就唔係咁好啦。 咁就變咗咧，啲航空公司嘅人員咧又要過嚟去體檢你，大家和和諧諧咪好咯。你 唔好懵咁樣。 我見過有一個咧，即係之前咧，即係呢幾年都冇飛嘅。之前咧有一個喺唔知前邊定隔離咁樣。好偷雞地靜靜雞打開個袋，靜靜雞攞塊薯片出嚟食， 但薯片食嗰下好難靜靜雞嘅喎， 好似拍廣告咁樣，可以靜靜雞食嘅薯片，即係覺得幾搞笑。 但我知道，譬如食糖啊、朱古力嗰啲係可以，即係有啲 snack 簡單啲啦咁樣。好啦，咁啊講多一個優惠啦。咁啊來回台北四月尾都做緊來回年税都係1600蚊嘅喎。咁啊開始去翻啲正常啲嘅價錢啦，即係疫前價啦。我用呢啲， 即係大家嗰個报复性嘅旅行行为咧，都已经差唔多啦。 咁差唔多啊，即系有啲朋友都好中意去周边地区去玩下、睇下，咁都系好事嚟嘅。观光系咪先？咁啊，最紧要大家旅途愉快。但系飞之前咧，麻烦睇一睇个天气。咁几时睇啊？依家同你睇睇佢啦。今日大致多云，有几阵嘅骤雨啦。部分地区咧能见度都系较低嘅，最高气温咧大概25度啦。吹和缓至到清劲嘅东至到东南风啊。咁啊，展望啦，未来一两日都系潮湿嘅，日间系温暖嘅，接近。周末咧气温就会下降，咁依家咧强烈季候风信号咧现正生效紧嘅。咁与此同时咧，23度气温，话相对湿度真系夸张啊！今日唔开冷气，唔开抽湿机，搞唔掂啊！相对湿度95%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法国总统马克龙与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会面，就乌克兰危机、能源问题以及他们即将访华的行程准备等的方面进行磋商。马克龙在巴黎爱丽舍宫与冯德莱恩举行会谈，并且共进工作午餐。法国官方之前透露，马克龙这一次访华期间，法方将会就乌克兰危机、贸易、全球性议题，例如是气候变化等，以及文化交流等方面与中方展开磋商。中国外交部之前宣布，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马克龙星期三起对中国进行3日国事访问，而冯德莱恩亦都会在同期访问中国。 澳洲传媒报道，澳洲政府将会在今个星期宣布，基于安全考虑，跟随多国的做法，禁止在政府公务手机使用中国短片分享程式 TikTok。报道话，内政部完成安全审查之后，总理阿尔巴内塞同意实施禁令。维多利亚州亦都会禁止州政府手机使用 TikTok。报道引述州政府官员话，州政府将会遵循联邦政府指引。TikTok 澳洲公司总经理话，对此感到失望，强调冇证据显示 TikTok 对澳洲民众构成安全风险。中方多次重申，数据安全问题不应该成为个别国家犯法国家安全概念、滥用国家力量、无理打压别国企业的工具。石油出口国组织与盟友 OPEC 加多个成员国日前突然宣布进一步减产。美国财长耶伦说， OPEC 加减产并非建设性行动，只会在高通胀环境之下增加全球经济增长的不确定性，并且为消费者带来负担。耶伦出席一个活动之后说，仍然未能够确定行动的影响，又说去年汽油价格由高位回落有助限制通胀，若果趋势被逆转将会不利市场。德国总理索尔茨访问罗马尼亚，并且与罗马尼亚总统约翰尼斯会面。两人强调，两国之间拥有很多共同利益，并且对德国军备制造商莱恩金属公司计划在罗马尼亚建立重型武器维修中心一事表示欢迎。有关维修中心将会用于维修俄乌冲突之中受损的武器，包括自行榴弹炮、炮二型主战坦克和黄鼠狼装甲运兵车等。约翰尼斯说，希望与德国在军备领域开展进一步密切合作，并欢迎更多包括国防工业在内的德国公司到罗马尼亚发展。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28,237点，是升4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8，日元132.36，瑞士法郎0.913，加元1.343，人民币6.879，英镑对美元1.242，欧元对美元1.091，澳元对美元0.679，新西兰元对美元0.63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84.19美元，卖出1984.7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最高气温大约25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同高地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潮湿，日间温暖，接近周末气温稍为下降。依家气温23度，相对湿度95%，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啊，较早前啦，大榄隧道出九龙方向管道里面咧个坏车咧就已经拖走咗啊，咁而家仍然挤塞噶，龙尾排到去锦上路港铁站对出。就是大榄隧道出九龙方向管道里面慢线的坏车咧，虽然拖走咗啦，车龙未消散噶。咁而家龙尾咧排到去锦上路港铁站对出。咁另外啦，喺九龙区观塘嘅海滨道去翻启德隧道方向啦，介乎顺业街至到启兴道，由于有交通意外，呢段嘅海滨道啊需要全线封闭噶。咁受影响巴士路线啦，五号 R 同埋15号 A 都要改道行驶。咁一带就车多少少。咁再重复多次位置啦，就系观塘海滨。新道去启德隧道方向，介乎顺业街至到启兴道一段需要全线封闭。受影响的九巴路线五号 R 同埋15号 A 都要改道行驶噶。咁收到最新的交通消息，就系啱啱我头先讲啦，海滨道的意外需要全线封闭嘅。咁而家咧就已经系封路重开啊！观塘的海滨道去启德隧道方向，介乎顺业街至到启兴道一段，啱啱就全线已经解封。 咁讲翻隧道方面嘅情况啦，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去翻尖沙咀方向排到去佛光街桥底。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排到虎山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挤塞龙尾果栏。喺新界屯門的龍富路去返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處一段擠塞，車龍排到去散石灣路。元朗公路去屯門方向，近住富泰村一段慢車，而家龍尾就喺福亨村。大埔公路出九龍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廣場一段擠塞，龍尾就進景園。荃灣和宜合道去昌榮路方向，近住梨木樹村一段就比較擠塞。咁另外咧喺九龙区红磡嘅学园街，由于有路陷，学园街近住民乐街嘅部分行车线咧就需要封闭。咁港珠澳大桥由于有强风关系啦，咁而家连接路嘅车速限制咧系降到每小时嘅50公里，而主桥咧就回复翻正常嘅车速啊，就系100至80公里。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O-G-H-K, 有音乐，有快乐。 光辉广播95载， 开创金曲新时代。 香港电台十大中文金曲。 颁奖音乐会入场证现正派发，留意晨光第一线、风 show 快活人、美电康康、三五成群、骚动音乐节目时段同香港电台 Facebook 专页， 答啱相关问题就有机会得到入场证。广播95周年十大中文金曲颁奖音乐会5月6日红磡香港体育馆隆重举行。 Like 日月丽宝最佳造型的猫仔狗仔在公共广播95年，一世看住你，宠物派对造型大赛投下你的神圣一票， 由依家起到4月13日，登入港台 Facebook 专页投选你只 like 的喵星人和汪星人啦。 打扮出色的毛蟹还有机会获邀出席4月23日在 K11 Museum 举行的宠物派对现场行 catwalk， 竞逐最佳造型大奖。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今年29岁来自爱尔兰的这位歌手，也是前度 One Direction 的成员 Niall Horan， 有这首个人作品 Heaven。 Strange eye falls around you， You float across the room， Your touch is made of something Heaven can hold a candle to。 You're made of something new。 Let's not get complicated， Let's just enjoy the view。 It's hard to be a human， So much to put an answer to。其实 Niall Horan 都玩好多运动嘅，最热衷咧就系足球同埋高尔夫球啊！呢个礼拜新上榜占第8位 ，Niall Horan Heaven。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6至8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阿欧同你讲养生。 早晨，早晨， 早晨啊！ 系咪继续旅途愉快系列第二集啊？定还是关顾下长者啊？ 系啊，长者啦，冇嗱，点解系特别讲长者咧？ 因為而家嘅我哋係人口老化，好多人咧六十歲啊、六十五歲退休，但依然係好精神。咁梗係話要啊環遊世界，盡量去探討佢以前冇機會做嘅嘢。 係啊， 啊所謂啊好悠長假期，嗯、但係咧要小心啊，人係會變，係會老嘅，因為唔好話認叻，我冇事噶咁樣，但係咧你個體質啊健康咧係老實講係不如前嘅，所以要小心啊。咁啊，尤其咧。即系我哋话你话几多岁系老咧，根本就冇。 我依家长命百二岁啊嘛， 系啦， 你点样界定中年啊？你都冇讲中年好声音，参加中年好声音嗰啲都系三零四廿岁 啊，系啊，系啊，因为我哋话长者咧，一去到外地咧，啊水土不服啊，啊肚屙啊嗰啲咁样咧，好多时都有噶、 嗯。 有个统计咧，大概40%嘅长者咧，出外旅行咧系有啲肠胃发炎。 哦， 啊、因为第一时咧，佢哋嘅抵抗力又低啲咁多啦。同时咧，如果佢哋脱水啊，啊嗰、那个效应咧就特别犀利嘅，好多并发症嘅。啊，第一啦，第二咧。老实讲，行路冇咁稳阵嘅，千祈唔好话挑战上高山啊，啊去啲行啲好不平嘅路啊，挨咧要小心，你唔跌得噶、 嗯， 一跌得咧，一跌亲咧，可能会骨折噶。嗰、嗯、时住医院咧，又系嗰句，你冇足够保险咧，吓就唔得嘅。 明白明白， 唔系同时唔系净系足够保险住院，你最好有一份咧就系帮你可以 cover。可以翻嚟嗰个旅程， 嗯、 会有机接你翻嚟。嗱、嗯，呢、这个好紧要噶，好紧要噶。 嗯， 啊，咁即系试过有啲就 如果唔系就要喺当地 stay 到，你差唔多好翻先去到机场啦。 啊，呢个大件事啊，真系，呢、这个可以好大件事。同时咧，譬如有啲你话去西藏啊。嗰啲好呢个气压啊！ 你记唔记得嗰阵时我去西藏啊？我都有问你意见，你家人医生系啊，当年我有问你，有啊问你意见话、啊，喂诶，系咪整啲红景天就 OK 啊？咁样跟住你话啊，其实都即系个最紧要慢慢行，后生仔咁样，即系你喺嗰啲含氧嗰啲布达拉宫啊，嗰啲慢慢玩咁、 啊、 样，慢慢游览下，唔好心急咁样、 啊。 我印象之中好深刻嘅呢、這个，讲紧十几年前噶啦，系啊， 我都好羡慕你 嗰时啱啱识你。 未去过， 系你有机会嘅，你有机会嘅， 唔使啦， 你啲退休环游世界噶嘛， 我哋幻想一下就得，有片睇啊嘛，而家 咁啱嘅， 尤其咧，我哋讲长者买保险，喺医疗喺嗰度有得住，好紧要。 系 另外啊，有冇医疗可以保你出咗事，佢可以有人去接你翻嚟，呢、 嗯 這个好紧要。 系， 试过喺西藏。有人是可以有个保险 cover 到、 嗯、 有个冇、 哦、 如果冇个死咗啦。就喺嗰边冇得喐。 我嗰时呢其实唔系买好多保险嘅。 咁唔紧你后生仔。 少少。 而家我哋讲长者。 咁当然依家试过境迁啦。 系 嘛。试过境迁啦。 因为点解呢佢哋年纪大咗呢个肺功能冇咁好㗎啦、 嗯 啊。同时呢、啊、养分低咗呢又系冇咁好㗎。咁、 嗯 啊、心又崩得冇咁好肾又冇咁好、 嗯、 啊抵抗力又低啊。咁一切呢都令到佢、去旅行嗰时嘅危险呢就多咗啦、 嗯 啊。又容易晕啦又或者呢个所谓、jet lag 啦、啊 嗯 啊、搞唔到嗰个时差嗰啲咁样。咁、嗯、啊高温啊又会所以高温同好低温呢、嗯、都会系嗰个血糖呢会低 嘅。 咁啊呢啲呢就系要注意嘅地方。 明白明白。 啊、我哋呢最我哋中国人呢亦都系有可能譬如你长期喺个火车度啊飞机度啊嗰啲、 嗯、 再系静脉。嗰啲阻塞啊，嗰啲 静脉曲张啊， 静脉 系 唔系静脉曲张？ 系啊， 静脉曲张系长期一样嘢。而家、 啊、 我哋惊住啲 阻塞啊， 系阻塞嘅呢、哦這个呢、這个又系第二个课题嚟噶啦。咁、 嗯、 啊，尤其买保险啊，讲咗啦， 系 嘛、啊嗯？好啦，去嗰啲地方咧，系咪要打针咧？ 系 啦、啊啊，打针咧，我哋个都知啦，去南美洲啊，啊呢、這个亚马逊森林要打黄热的黄热嘅针啦。嗯咁啊，尤其啱啱你亦都讲咗啦，如果你话去 高原地方， 高原地方咧， 你講嘅一種啦，另外西方亦都有西藥，有另外一種藥，唔係話去到先食喎，去上去之前嘅一兩日咧就要開始 要食啊。譬如你去瑞士咧，嗰啲少女峰啊、馬特洪峰啊，某啲位咧，佢真係高得好緊要啊。尤其香港咧個海拔係真係偏低嘅水平嚟啊嘛，我哋近海係嘛， 4000米以上咧你就小心。 明白，明白。 咁啊，仲有啲咧，我哋。好常用嘅，譬如打流感针啊，或者肺炎链球菌啊，去非洲啊要打要食呢个药剂嘅药物啊，又或者而家我哋成日讲咧出水痘啊， 哦系啊， 嗰啲所谓生蛇嘅针咧，年长者咧其实去到50几60岁咧都应该打噶啦，无谓你去到旅行嗰时候突然间出呢样嘢，咁点搞咧？ 系 啊，咁啊亦都系啦，去之前咧。足够药物，你平时食开嗰啲，千祈唔好又呢啲咪去到买啦。 系啦系啦， 你去到就冇得买 嘅。咁计啦， 真系冇啊！我好啲，好记得啊，1972、73、72年去台湾去买只喉糖啫，香港周街都系，点知你就系买唔到，冇就系冇嘅。咁所以千祈唔好话啊，到时去搵药房，呢个系。唔得嘅， 好咁啊！今日咧又听得明白啦，咁大家去玩咧，玩得安心又放心咧，就听住李嘉仁医生，咁啊就 OK 啦，咁样咁啊，大家又系啦，即系头先 miss 咗，你可以重温翻啦，咁啊呢啲医学资讯就成日要温馨提示住大家嘅，系啊，咁啊，咁我早上咧非常多谢李嘉仁医生同我哋分享咁多啦，下集再同你倾偈，嗯，拜 拜。 我已负罪，无从找来灯盖衣裳，潜入了新世代。天已开，把七色鸟兽成趣，糊涂精灵都游出来，围着掌。 呀。集结祷告时刻，为了再种暖芽，有个荒野被转化，任我伸手牵手庆祝呀，哦，走，用爱再种暖芽，灰色都市被转化。任我伸手牵手庆祝呀，哦， 早晨，你各位晨光听众，今朝早嘅早餐食得丰富吗？不过如果你是信伊斯兰教的话，今个月似乎就未必有得吃东西，因为现在正值就是斋戒月。究竟斋戒月是怎样的呢？转头话你知。三月二十二号至到四月二十号为止 ，Ramadan 亦即系伊斯兰教当中嘅斋戒月。呢、这个习俗系喺伊斯兰历嘅第九个月当中进行噶。根据《可兰经》，佢哋话：你们可以吃，可以饮，至黎明时，天边的黑线和白线对你们截然划分，然后整日斋戒，至于夜间。即是说每日从神礼去到薄暮期间都不吃东西的。不过他们守不守斋戒月都是视乎个人的自身健康条件和他们所住的区域气候时差而定的。譬如说老人家、病人、孕妇又或者是产妇、残障人士等等都可以受减免。而至于斋戒月一直进行去到开斋节才结束。开斋节来之前呢，穆斯林就会清洁间屋，好像我们中国人迎接新年一样，要打扫间屋、洗邋遢。而他们还会准备开斋节的盛宴，当日要着新衣服，整理一下家屋，整理一下个人的仪表，还要在开斋节之前清洁沐浴。其实穆斯林期望在斋戒月当中反省和学习自我控制的自律精神，令到他们身心灵可以回去最纯正的状态。就算不是信奉伊斯兰教的你，又有没有试下趁着这段期间断食呢？不过都要提醒一下各位听众，记住请教一下医生的建议才好进行啊。 好，唔该晒嘉明啊吓，咁啊。繼續同大家睇埋咧呢個政府統計處咧出嚟啊嚇，邊個區域最富有啦？咁啊，報章係咁形容嘅。 灣仔 邊個區域 最 富 有？ 住嘅區域啊嘛， 係啦，住户嘅入息中位數最高啦。 灣仔之前係灣仔啊，我冇記錯就係。 小白估唔估啊？ 山頂區係咪都係灣仔㗎？ 山頂區係mid level 中西區叫 係啦。 好咁啊，兩位都估中咗啦。 嗯， 中西區咧就第一位啊。 哦，中西區第一位。 係啊，佢。较去年多 拉得太高啊，因为嗰边啲人啲区。 第二位系湾仔区，系、哦、都系嘅，即系湾仔区咧跑输咗个马鼻，咁啊唔值得开心嘅。唔系、入息中位数，值得开心，值得开心，即系赚到钱咯，即系赚到钱咯。咁咧、但系有一个地方咧就脱贫啦，成功 系 边个地方？知唔知？ 黄大仙 唔系， 观 塘并不是。 深水埗啊， 深水埗， 哦、 深水埗咧不再是香港。比较入息中位数低嘅一个地方啦， 咁咪有端倪见到啦。如果咁样讲，有冇留意近期咧？即系都系近呢年龄嘅啫。深水埗多咗好多文青咖啡， 有， 所以咧就系脱贫咯。 系啊， 因为几贵噶，嗰度嗰啲 coffee shop， 可能因为嗰度又多咗啲，譬如单独式嘅私人， 系嘅系嘅， 多咗 嘅， 系啦，咁变咗嗰个嘅生活嘅价格其实系有调整到嘅。 系嘅。 两个嘅分析亦都好啱嘅，亦都系报章嘅分析形容啦。咁啊，多咗好多文青嘅打卡热点啦，同埋特色嘅商户进驻啦。譬如有一间咧，黑胶碟铺咧喺大南街嗰度，我都成日去买嘢啊，好贵啊，只黑胶碟400多蚊。 而家梗系啦， 你其实买两只都成千蚊噶啦。 所以而家 咁你谂下个消费能力几大， 系强噶。 而家你喺深水埗有一个好即系叫做好特色嘅风光嘅，就系、是。呢边系可能系回收五金， 嗯， 隔篱有间 coffee shop， 系啊， 即系你要两样嘢咧，你好难想象系摆喺同一条街嘅。而家、你喺深水埗，你就见到啦，即系会见到啲咁样嘅景况。 咁同埋即系旧楼重建啦，即系旧区重建市建局嘅一啲企划咧，都起到个作用嘅。 系、 即系嗱，真系将个人口轮动嘅、即系就唔会净系叫叫做财富地域化啦。咩、叫财富地域化？就系话哦嗰、那个地方咧就啲、人又搵唔到钱噶啦，又啲、人又唔愿意去噶啦，咁样唔愿意住噶啦。咁依家唔系，调翻转头，因为始终深水埗其实冇 point 系咁差嘅，因为佢始终系市中心嚟啊嘛。即系我哋成日话学投资。雞蛋概念就是你投資係蛋黃是最值錢的嘛，冇理由蛋白是最值錢的咁、但係早幾年就突然間有段時間蛋白咧就貴過蛋黃噶嘛，咁、所以咧依家係應該逆轉翻嘅呢一樣嘢，即係應該係市中心係比較 core 啲嘅理論上。 因為始終深水埗都係比較一個區比較發展得耐咗 嘅， 咁、人口嗰個年齡層又比較高嘅，咁、所以喺嗰度住嘅人，咁佢年紀大咗，你又未必會搬啊，所以就會即係慢慢你就會變咗哦，可能住喺嗰度嘅人都係普遍係長者咁樣。咁但係正話小白都講咗，可能有啲地方起咗棟單棟，即刻就唔同曬， 係啊，改變咗嗰個成個嘅經濟效。係啊，個結構改變咗啊，咁多咗一啲年輕人啊，擺咗啲活力喺入邊咧。其實一個區咧，即係以前我哋就係話舊啊、殘啊，而家就開始變成將佢執整過咧，變成 classic， 變成古典同復古。咁大家就好願意咧去嗰度消費又好，或者參與佢哋嘅活動，樣樣都好啦。 咁啊，睇翻啲報告，你會知道更加多啦。 愉快感覺。想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神话在间。 投资 O to O。 早晨啊，9:09，阿欧同大家睇睇隔晚美股表现啊，美股升跌不一啦，道指大升嘅，升327点啊，标普五百指数咧升15点，纳斯达克指数咧要跌啊，跌32点啦。咁睇翻带动美股升系因为咩原因啊？好在乎咧都系啊吓，个油价稳升啦，布兰特汽油啊同埋纽约汽油咧全部都升嘅。咁睇到咧港股 ADR 咧今日就微微跌啊吓，咁啊究竟上定落咧都睇到近排市况都系放假气氛啊，应该。交投方面都淡静啲啦，咁散户们咧，大家就要注意翻啦噃。 呢个世界有好多事喺你身边出现，我哋唔去理解，唔等于佢唔存在。今日用呢几分钟，我哋讲下。 等我闹你个死佬先。好似好长咁啊！今日个题目吓，等我闹你个死佬先吓。你知唔知下一句系乜嘢啊？ 衰婆得唔得啊？ 咪下一句就系、是、等我闹翻你个衰婆先。以前啲粤语长片咧，一系闹交咧，就必定出现呢两句台词。等我闹你个死佬，跟住另一个就等我闹你个衰婆。 哎呀，你个衰婆竟然咁够胆闹我！ 系啦， 通常都系咁。 呢啲就系即系粤语片时代落嚟啦。咁但系正所谓两公婆闹交，以前到而家。我亦都預計到到將來都會出現嘅。嗱、 嗯， 咁兩位都係已婚人士啊。咁、 嗯、 有冇試過同老婆鬧交咧？即係真係鬧交， 一定有啦，一定有啦。其實鬧交好傷元氣嘅，係、嗯、啊。咁啊，睇下點樣可以調解得好啲啦。 鬧交又分好多級嘅，有啲係即係會嗌埋出聲啦。咁、嗯、即係有啲就可能會係冷戰。 係啦、 啊，冷戰咧。好辛苦， 嗯，咁但系最后点样完结嘅？即系嗰场交点样完结？无论系闹又好，或者系静默嘅都好，点样完嘅咧？ 嗯，肯开声咯，即系可能 沟通饭咯， 约下食饭啦，会用一啲可能最简单嘅方式，问下嘢啊咁样。我屋企有细路仔系容易啲搞啦。一有啲咩就把个仔出嚟， 点解啊？ 即系问下个仔咯，啊，佢啲功课得唔得啊？ 哦， 跟住你即系大家可以好容易就分散。 不过咧，有阵时闹交咧，我都听过有啲父母咧，即系大家因啲事而闹交啦，即系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啦，即系你可能 鸡毛蒜皮 嘅 咋， 又或者好大件事都会闹交咁，但系啲细路仔有阵时好惊嘅，惊噶，即系会令到成个气氛再僵啲咯，即系再令到嗰、那个叫做闹交嗰个热度啊，再炒兴啲，因为。再加埋细路仔喺度喊咧，你一定会讲话，你睇下你咁恶啊！阿 B 仔都喊啦，咁样即 系 类似呢、這个，即系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或者头先小白讲嗰个版本就系、是，即系有阵时可能透过小朋友可以和解得好啲啦、或者理顺翻段关系。但系调翻转头，佢可能嗰个触发点就 系 嚟自细路仔， 系 嘅，即 系 闹多一样嘢都。 啊，有样嘢我都要赞下我阿妈。咁以前即系我阿妈同我爸都会嗌交啦。咁佢哋嗌交嘅时候咧，佢系等我哋即系休息啦、瞓啦、入晒房啦，跟住佢哋先 闹交。 系啊，咁我点解会知道有阵时夜晚会听到？咁、又或者有阵时咧都问翻阿妈嘅时候咧，咁佢都会同我讲：系啊，我都即系等你哋入晒房瞓咗觉啦，咁我哋先会 咁咪会吵醒你哋咯。 咁又 闹嘅，你嗰边瞓咗，你嗰边闹 交啫，唔系拆天嗰只。 嗱，咁啊，如果嗱两个啊两公婆闹交咧，有四种可能性出现嘅，咁睇下你哋系边种啦。嗱、首先。两个都闹、即是出声你完闹完我、我闹返你两个都闹啦。另一种呢就是老公闹老婆选择唔出声。 是是 另一种呢就是老婆闹 老公选择唔出声、 哦。 第四种呢就是正话小白讲嗰啲两个都唔出声冷战。你哋边一种比较多 我两个都闹嘅通常都。 两个都闹 四种都有添。 四种都有。今日呢就想讲下呢四种情况。同人嘅寿命有冇直接关系？ 有，一定会啦。 大件事， 其实咧， 我系唔系都仲？ 我头先都讲啦，话你闹交咧，真系好伤元气嘅。其实唔好讲同屋企人闹交啊， 同人闹交都系啦。 系啊，你真系噶。今次咁日咧，譬如你细个僆仔，譬如打工啦，咁你同啲同事啊，或者即系其实我好少嘅，但系我一闹交咧，即系同上司啊，或者同伙伴闹交咧，其实我都觉得好内耗啊呢一样嘢。 系啊。 所以我尽量都即系识我嘅朋友都知道我都系笑面迎人啦、开心心咁啊，大家理理顺顺咁做咗件事。但系我一闹交咧，我就觉得好伤元气。我嗰段时间咧病都会多啲嘅，真嘅呢个系。 好啦，咁如果净话讲嗰四种情况，你觉得边种情况相对嚟讲较长命咧？ 较长命啊！ 四種情況， 交長命我反而 兩個一齊鬧，跟住老公鬧老婆唔鬧，老婆唔鬧老公鬧，跟住兩個都唔出聲， 係 邊種情況最長命咧？ 我覺得第一種， 即 係兩個都鬧，係啦，但 係 鬧完之後咧。即系粉笔字抹咗佢嘅，闹完之后就唔好摆喺心啦，系啦，咁啊， 其实虽然呢句都好难嘅， 好难嘅， 闹咗，因为咧你讲咗出口咧就系泼咗出去嘅水啦，覆水嘅难受，所以咧就算点闹咧要。俾自己一啲界線嘅，咁呢又係要翻去翻周華山博士去講啦。 所以鬧完之後咧，你嗰下可能你個人咧就出咗道力啦，出個氣啦。好啦，用完之後咧，即係會 唔會屈住喺度，因為你屈住喺度咧，好影響個情緒。情緒一咁樣嘅話咧，就屈埋屈埋啲毒素出嚟噶啦。 所以小白淨話講咗，你佢四種都試過，果然係有見地，真係有經驗嘅人士。嗱，咁呢個咧就嚟自亞利桑那大學做嘅研究啊。咁佢呢個數據都幾厲害嘅，做咗三十幾年嘅，咁就分析咗192對夫婦，咁睇下究竟佢哋喺夫婦相處之間互相鬧交。咁同佢哋嘅寿命啊，即係佢哋嘅死亡率、 哦、 会唔会有互相影响啊？咁佢就话啦，原来呢真係如果两个人要有一啲叫做拗叫呢，一定最好要有对等嘅回应，咁先至会好嘅、 嗯、 即係譬如你出声、 嗯、 我又出声，你唔出声我唔出声， 你一言、 嗯、 我一语， 相对嚟讲相对嚟讲就係较好嘅。咁但如果以当中呢就係、是、闹出声反而是好事、哦，咁、 嗯、 佢就话如果是咁样嘅话咧，其实因为两个都会通过闹交，其实就是将自己心里边对某一件事嘅睇法，讲咗出嚟，咁、 嗯、 而是互相一个沟通嚟嘅，咁、嗯、大家都系可能通过一个有一个脾气咧，咁大家都是相对地将对对方嘅不满展示咗俾对方，咁即系话你了解我啦、 嗯， 我都了解你，而大家嘅情绪得到宣泄。咁反而係有助大家嘅心理健康添嘅。 哦，係啦， 咁、 啊、 相對就好啲啦。 和啦，可以。 好啦，問題就嚟啦。咁就話講咗有四種可能性㗎，呢、 嗯、 個最好啦。咁、 嗯、 另外嗰幾種點算呢？咁、 嗯、 佢就話啦，先講咗，如果兩個都唔出聲呢，即係 即係冷戰， 冷戰，你又忍，我忍，咁我又忍，咁可能即係你忍就話好聽啲嘅説話啫，唔好聽嘅就係、是、我屈住喺個心裏邊啊。佢話原來屈埋咧， 真係屈到病， 千祈唔好啊！佢話如果係咁樣嘅話，男嘅死亡風險係會有35%。 哇，咁高嘅，有冇睇錯啊，鐘哥？ 啊冇啊，女嘅好多啊，女嘅只係得18%。 唔係啊嘛， 咁所以如果雙方都忍啊，即係兩個都唔出聲啊，對有一件事兩個都有態度噶啦，但係我唔出聲，你又唔出聲，男嘅就會容易啲有事噶啦。 哎呀， 30%，女嘅都係18%嘅啫。好啦，咁如果大家唔同嘅方法，即係一個鬧一個唔鬧，咁如果男人選擇鬧。女人选择忍呢，你哋觉得点呢？这个就不是那么好的。 哦、 男人呢死亡风险 51%。 哇， 女的 36%、哦。即如果男人选择闹、 哦、 老婆选择忍，两个都会有问题的。但男人的问题大一点。调转、哦、如果女人选择闹，男人选择忍，你又不要以为什么、啊、即是调转头一样的。女人咧就会49%会容易死亡， 男人 就28%。 会、哦， 咁即系选择去忍嗰、那个，相对嚟讲叫做好啲，但系亦都唔系一件好事。 系 男嘅闹咗或者女嘅闹咗，相对嚟讲佢会容易出事，但系两个都唔系好噶啦。咁、所以呢个结果咧就系话，如果大家都双方选择一个要用闹交嘅方法，去同对方去辩论某一啲嘅睇法嘅时候咧，大家要对等， 对等， 你大家 基本上就要对等， 大家都闹咯。咁当然咧，你话最好话梗系心平气和讲啦， 咁梗系啦。 咁但系好多时候两个人相处咧，每个人正话都讲啊，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嘛。你两个人相处必定有自己嘅一啲嘢会大家忍唔到噶嘛。咁、但系即系奉劝咁多位啊，即系夫妇啊， 系啊， 如果要闹嘅。对等， 因为佢哋大家嚟自唔同嘅原生家庭啊嘛，咁一定系生活习惯啊，大家谂嘅嘢都唔同。诶、哎，佢有冇第五个 option 啊？ 冇啦， 耳边风得唔得啊？ 哦，咁呢个 左耳入右耳出 呢个化境啦、啊。所以有时候睇好多咧，即系嗰啲两个啲老人家咁样夫妇咧、哎呀，我几十年都系忍佢， 系啊，都系忍咗去、啊， 咁系嘅。 另外嗰我几十年都听唔到佢讲嘢啦。 有时候可能咁样咧，相处嚟讲系会开心啲。总之记住咧，大家要对等对等就得啦。 剧场大家都知道系乜嘢嚟啦，咁论坛剧场你又明唔明点解？论坛剧场系一种可以俾观众参与同埋介入剧情嘅剧情演出，而观众介入嘅目的就系为咗尝试解决剧情入面嘅问题或者危机，揾出各种可以改变问题嘅方法。而介入剧情嘅观众，我哋会称呼佢为观演者。 而论坛剧场的演员服装和道具多数都是简单为主，能够轻易地去取下来交给观演者。例如角色陈大文是会戴着一顶帽的，那当观演者戴了这一顶帽的时候，就等于变成了剧中的陈大文了。而论坛剧场多数都会以戏剧教育的形式入学校进行演出，希望令学生可以透过代入角色，理解当事人的切身感受、发展同理心等等。所以你说舞台剧是不是千变万化的艺术呢？而且当中还有很多有趣的地方添的，大家不妨听多样东西旁下身。我是 Vicky 泳儿。 作品名字叫做《再见关慧文》，唱的是 J 关心妍。 晨光追踪三十一， 今日咧朝头早都已经讲咗噶啦，系啊，四月四号今日儿童节啊，唔知道港台电视三十一啊会唔会有啲咩节目啱啲小朋友睇，又可以啱家长一齐陪同去睇嘅咧？喂，阿卓喺咪度？ 喺度喺度，小白早晨，早晨咁多位， 早晨点啊？有冇啲精彩节目嘅？啱一家大细，最紧要今日主角嘅小朋友、啊， 我系啱晒啊！咁啊，今晚七点半就有呢个亲子嘅真人 show 啊，叫做《孩子城市闯荡记》，咁啊，小朋友做主角嘅，咁啊，但系都系坑坑地噶，即系一集。 嗰啲任務啊，真係啊， 真係唔簡單，大人都未必易做。咁啊，今集咧就有兩位小主角啊，就係、是、浩雪同埋浩洋兩子弟啊。 嗯， 佢哋嗰個任務咧犀利啦，就係、是、要喺街邊嗰度執紙皮，跟住拎去賣，然之後用賺翻嚟嘅錢咧去解決一餐咁話。 哇！上次已經叫人戒煙嘅咯， 係咧， 今次又要執紙皮， 係啊， 難搞、啊。 咁搞咁多嘢做乜呢？就係、是、我哋每一集呢都會有心理學家呢喺從旁啊解讀呢啲小朋友嘅心思，然之後教下啲家長點去教育佢啲仔女㗎嘛。咁、啊、今集呢嘅心理學家呢就想分析啲乜嘢呢，就是、分析一下咧孩子啊點樣睇金錢嘅，咁、嗯、教一下啲父母點樣建立小朋友嗰個理財觀念咁話，咁如果咧即係父母都有呢、這個有呢個疑問，想知道點樣教自己嘅仔女理財嘅話咧，咁今晚七點半真係唔好錯過啦！ 哇，我一定要睇添啊！最近我發覺仔仔講多咗一句説話，就係話。爸爸啊，呢、這个坏咗你买过啦咁样，啊几唔掂啊，所以咧我已经成日喺度分析佢，就话你知唔知爸爸翻工先至赚到钱好辛苦噶，咁我又梗系又交啲气俾佢啦，咳两声，你睇下，哎呀爸爸工作到肺痨啦， 粤语长片咁， 粤语即刻起埋二胡添啊，咁啊今日夜晚唔使起二胡啦，净系开电视港台电视31就搞得掂啦吓，七点半钟。孩子城市闯荡记，咁啊八点钟啦，咁啊唔知道有咩医生与你上面讲啲乜嘢嘅症状咧吓？ 嗱，咁啊今晚即系逢礼拜二晚，医生与你都有呢个医学人嘅环节噶嘛，咁啊都会同大家介绍一位本地嘅医生啊，咁、 哦、 啊系啊，咁啊，今集嘅醫生咧叫黃家晶醫生啊。咁我哋一年兩個星期咧，即係今晚同埋下一個星期二咧，都會介紹呢位黃醫生嘅。咁、嗯、啊，黃家晶醫生咧喺澳洲畢業翻，即係八十年代喺澳洲醫科畢業翻香港執業。咁啊，佢咧睇到好多香港嘅中風病人都好無助啊。咁啊，激發咗咧佢從事呢個腦神經科同埋中風嘅研究啊。 嗯。 咁啊，研究咗十幾年嚟咧，佢同佢嘅團隊啊，都喺呢個科研路上咧有好多突破嘅，即係令到咧香港嘅腦神經內科咧揚名國際咁話。咁啊，咁啊，阿黃家晶醫生咧有好多好多高足嘅，好多徒弟嘅。咁啊，佢咧就今集啦，我哋請嚟咧佢昔日嘅學生同埋下屬啊。苏海恩医生咧就做主持人，去访问翻阿黄教授从医同埋研究嘅心路历程咁话嘅。 哦，揾阿苏医生啊做主持啊啱晒啦，两个咧就已经识咗咁多年啦，咁啊一路做主持一路可以踢爆佢啲嘢，呢啲好睇。 系啊，睇下佢讲阿师傅啲乜嘢啦。 系啦，有冇啲坏习惯啊？原来嗰坏习惯又可以帮到佢吓喺医学上面嘅，唔知嘅。咁啊，大家留意住医生与你啦。十、点半咧呢、這个咧啊，我啊好中意睇啊，即系错过咗嘅话咧都要重温。翻啊！俾小朋友一齐睇，讲呢个恐龙，哇一声， 冇错啊！咁啊，今晚十点半有纪录片《史前系列七彩恐龙》。咁啊，点解讲七彩恐龙咧？即系话说，即系原来到今时今日咧，即系已经发现嗰啲恐龙化石啊，所占咧喺呢个地球上面曾经存在过嗰啲恐龙嘅数目咧，只系1%嘅。 哇，咁少！ 系啦，咁即系咩意思咧？其实咧，我哋对恐龙个真面目咧认识，其实真系唔系咁多嘅啫。咁啊。好彩喎！喺過去十年裏面咧，我哋人類發現恐龍化石個進度大幅增加，咁啊發現多咗化石咧，就會多咗發現嘅。咁啊多咗咩發現呢？原來唔講唔知，最新嘅研究顯示啊，原來好多恐龍咧係有羽毛 嘅。嚇唔係啊嘛？ 係 有羽毛。 系啊，你想象下暴龙同埋速龙咧，其实系可能有羽毛噶噃。 唔系啊嘛，喂， 系啦， 我记得有人讲过咧，就系话我哋而家食嗰啲鸡啊，嗰啲鸡咧话以前咧，其实好多亿年之前咧，原来佢哋都属于恐龙品种嘅一种嚟噶， 即系佢系恐龙嘅后裔嚟嘅。 系啦，我纯粹呢个道听途说啊吓，咁但系鸡啊真系有羽毛，咁系咪啱呢一集嗰个主题去到睇？ 系咧，咁大家都知道啦，即系羽毛即系鸡咁啊，啡色深色啲噶啦。但系原来好多恐龙啊，系五颜六色噶，所以今集叫做七彩恐龙。咁大家想知道系啲恐龙有羽毛系点嘅样，同埋嗰啲羽毛真系有咩用嘅咧？咁有兴趣知道嘅朋友，大小朋友都好啦。咁今晚十点半记得留意呢个节目啦。 我更加有兴趣知道，到底恐龙系咪色盲嘅咧？佢啲羽毛如果咁靓嘅话，唔知佢哋自己睇唔睇到嘅咧？ 系咧，即系佢闻到自己啲羽毛会打黑黐嘅咧，都几有。 咦系，呢个我都好想知啊！大家留意住十点半钟啊，七彩恐龙，唔该晒阿昌，拜拜。 唔该晒。 唔该小白，唔该晒阿昌，同大家睇睇天气啊！今日大致多云啊，有几阵嘅骤雨，部分地区咧能见度都系较低嘅，最高气温咧大概25度啦，吹和缓至清劲嘅东至东南风啊！依家23度气温，相对湿度94%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商汤3.21系升3.2，美团136.2跌3.8，阿里巴巴95.4跌3.15，腾讯控股382.8跌5.4，友邦保险83.9升3，盈富基金20.46跌1.4，中芯国际20.65升6.5，药明生物45.5系跌1.8。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9，日元132.68，瑞士法郎0.914，加元1.344，人民幣6.882，英磅對美元1.241，歐元對美元1.09，澳元對美元0.678，新西蘭元對美元0.63。日經平均指數報28,274，升86，港金報18,560，升18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80.46美元，卖出198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阿 Rain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先报告隧道，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暂时交通畅顺。九龙入口正系公主道较为多车啲，龙尾康庄道桥面。九龙的路面方面，红磡学园街部分路段因为受路陷影响，学园街近住民乐街那里部分行车线临时封闭，交通繁忙少少的，经过时间大家小心。新界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还是受强风影响，仍然是实施车速限制每小时50公里，如果是揸车经过港珠澳大桥要留意了，连接路那里有车速限制，因为受强风影响。屯门那边，而家龙富路去屯赤隧道交通回复正常。屯门公路去九龙市中心一带就仲系较为多车啲，后少少嘅元朗公路去屯门就府地段仲系多车嘅。荃湾路去九龙交通回复畅顺噶啦，大埔公路沙田市中心段去九龙方向近和斜至马场一带仲系多车嘅，而去上水方向咧就近住文化博物馆一带比较多车。安全车速报告由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消防署提提你，自动心脏除颤器 AED， 即使未受过训练，任何人都可以跟住指示去拯救生命。AED 睇得到，用得到。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放假做咩好？ 梗系听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阿欧小白 Vicky 船仔有嘢想同你哋讲啊！ 钟哥，我好忙啊， 我唔得闲啊， 我约咗人啊， 咁可以几时讲啊？ 有啲乜嘢留翻？ 想讲乜嘢啊？ 留翻放完假先讲啦。 就算系咪放假，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6点到10点都有。 国剧830，输赢。 既是竞争对手又谈恋爱，究竟傅瑶老师怎么看呢？ 比如说周瑞跟洛嘉又是对手又是谈恋爱，我看到的就是并没有明文禁止说在竞争的领域就不能谈恋爱，但是这显然是给保存隐私带来很大的风险。 国剧830输赢，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0，港台电视31， 凌晨12点精彩重温。 六安童即是 K 仔，他会 KO 你个脑，令你上瘾，出现幻觉、焦虑同抑郁，乜嘢都惊。K 仔仲会 KO 埋你个膀胱，导致膀胱萎缩，令你忍唔到，成日去厕所。受毒品问题困扰，唔好犹豫，即刻打1866，或者用 WhatsApp、微信发短信到98186186求助。咪俾 K 仔 KO 你。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 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九点半钟，梁文忠。 今朝我想讲，几时先去攞啊？细个嘅时候出门口，阿妈必定同你讲过呢句：快啲啦，咪咪摸摸，预送啲时间啊嘛！到你长大成人出门口嘅时候，身边人都系同你讲翻相同嘅一句：快啲啦，预送啲时间。到底系我哋唔识预时间，还是 DNA 已经潜藏咗咪咪摸摸嘅特质呢？何谓预时间呢？你会话好简单，即系预计大约要用几多时间做某啲事情咯。系咯系咯，咁容易理解，点解预时间都会出现问题先？之前讲过啦，有啲人预计时间嘅长短同现实时间嘅长短系有偏差，以为系一分钟，其实已经过咗分半钟。仲有一个研究指出，唔系每个人可以预计到要用几多时间完成一件事。例如出街之前，可能你要做嘅事包括揀衫、着衫、着鞋。大部分人从自身经验会估算到揀衫要用几耐时间，着衫着鞋又花几多时间。但是亦有人无论做过几多次，冇办法估算到自己要用几多时间做一啲经常做嘅事，所以预唔到时间咯。一啲经常会做嘅事情，对好多人嚟讲，当然预计到要几耐完成。就算唔系经常做，心中都会有数啦。要用几多时间？例如要去一个陌生地方，大约知道需要几多交通时间。其实除咗唔识预计时间嘅问题之外，有冇可能有另外一个原因预计唔到时间？昨日去快餐店买外卖，在门口已经见到好多袋外卖摆咗喺度。呢个画面相信好多人都会见过。你知道而家未必需要亲身去到落单，只要通过智能电话嘅程式已经可以预先落单。快餐店收到指令就会整定你需要嘅食物摆定喺度等你嚟攞。我成日好奇，帮衬快餐店就系想快。有啲顾客连喺快餐店等嘅时间都想悭埋，既然咁赶时间，点解唔即时攞呢？就系咁，摆喺柜面嘅外卖越堆越多，多到一个情况系根本冇可能再摆到再多啲嘅外卖。其实由用电话落单嗰一秒开始，应该估算到要用几多时间去到快餐店攞外卖噶啦。到底你是估计不到，喜欢咪咪摸摸，还是我喜欢几时攞几时先去攞呢？可能由细到大，我们未必是预计不到时间，只是我喜欢几时出门口先出门口咯。你未必会认同我的看法，但是你都应该听下我讲，就算不同世界，仍然同一天空。 九点半钟，梁荣忠。 他多欢场，两边博唇未张，封面彩照他的双眼闪亮。他肩膊上多么擅长，来做世俗贩卖爱欲那不像。他的壮人沧桑正常，放纵创造理想。他的身世今天不再留低，他的开放掀起一切姿势，他的美丽创心着迷，在赞颂荒唐也渐变高贵，光阴快逝，不管未来方寸更加彻底，令我呼叫，令我心You better believe 彻底，令我呼叫，令我心跳，是你一个灿烂名字，让我呼叫，让我心跳，在梦中唱着孤独曲子。You better believe me。 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淘鉴。今日嘅饮食淘鉴咧，咁、想整一个嘅餸菜，儿童节啦，咁可能有啲嘅听众朋友屋企嘅小朋友咧，亦都好喜欢咧，就去嗰啲美式快餐连锁店嗰度咧就食嘢嘅。咁呢个小朋友人之常情啊， 细路仔餐系嘛， 咸啊嘛，咁啲嘢又野味，咁梗系中意食噶啦。咁其中一个咧，喺呢一间专卖炸鸡嘅其中一个品牌嘅咧，咁佢有一个咧。薯蓉啊，薯蓉咁佢咧就有啲人就话有啲嘅 recipe 其实可以做翻佢呢个味道出嚟嘅、因为呢一类型嘅叫做快餐店咧，佢哋每一种嘅味道咧都系经过好细心嘅调配嘅，咁啊揾咗佢哋自己独特嘅味道嘅风味出嚟， 两个字讲晒啦，秘方， 秘方。 秘方 系啦，不全秘方 系啊，同街口牛杂铺嗰、那个嗰碗牛腩面一样， 都系秘方系啦， 唔会话 可能八角嘅份量又不一样，是就系、是、秘方啦。 咁所以我点样整得出可以同佢哋一样嘅味道啫？ 系啊， 冇个秘方啊嘛， 系啊，冇个秘方。我自己觉得咧，就算而家大家喺网上面揾到好多唔同嘅 recipe 咧、都未必系真系人哋本身 original 嗰个嘅配方嚟嘅、因为佢哋系一定有一种独特嘅方法，而我哋只系靠个味道去想食出嚟、然后就揾翻啲材料咧，系好困难 的。哦， 系啦，咁所以咧，今日咧就想同大家讲其中一个咧，譬如佢哋嘅薯蓉，咁大概可以点样整，有一个近似嘅味道咧，咁大家不妨试一试， 摆落搅拌机。 摆落搅拌机啊，薯蓉咧其实都可以用搅拌机去做嘅，咁、但系当然啦，我哋如果想食呢一个薯蓉嘅话咧，就想食埋呢个新鲜嘅薯蓉啊，咁亦都可以自己整嘅。咁第一样嘢要买嘅系咩啊？当然就系薯仔啦。咁薯仔最简单嘅咧就系要批皮啦，咁啊拔拔拔拔拔拔拔，批晒啲皮啦。好啦，批晒啲皮之后咧，咁然之后你就将呢一个嘅薯仔咧就切片咯。咁啊切，好啦，切咗片之后咧，咁你发觉咧，你大概会有一好攞个碟装嘅佢咧，一盘啊，一盘大嘅呢一个嘅 薯仔片。 好啦，咁你准备咗啲薯仔片之后咧，咁你就可以开始咧。就做下一个步骤啦，嗱呢个步骤咧好简单嘅啫，你只系需要将佢咧就蒸啊，蒸即系好似你普通落一个镬咁样啦，隔水蒸嘅，千祈唔好霎啦，蒸咁佢嗰个口感咧就会好多嘅，咁大概蒸几耐咧？咁大概咧就蒸30分钟左右啦，咁你就发觉咧呢一个嘅薯仔咧佢就会开始淋晒啦，我以前咧都有喺日本餐嗰度咧就整嗰啲薯仔沙律嘅，咁都系要做呢一类型咁样嘅步骤嘅，不过因为最后薯仔沙律咧，咁佢仲想有啲口感啊，即系佢食得嚟有啲薯蓉啦，佢亦都想有啲。 薯仔嘅口感咧，所以佢就唔会咧就整到太烂嘅。系、 哦、 啦，咁啊同呢一个咧薯蓉咧系有分别噶。咁啊嗱，好啦，我头先话到蒸啦，大概蒸30分钟，咁然之后你就发觉啲薯仔咧就淋晒，然后咧你就可以攞普通攞匙羹都得噶，你就一路碾碎佢。 我见有啲专用嘅器具噶，好似 系啊 有啲好似一个 系啦，有啲系中嘢嘅， 系啦系啦，咁压佢压 系啦，有啲好似猜面粉嗰啲棍咁样嘅，不过下面系粗啲咁样。咁、我屋企系都有好整好多，譬如印尼嗰啲餸菜噶嘛，咁屋企都有嗰啲石盅，就似系用嗰啲石盅咁样嘅、其实都可以，我目的都系想整烂佢啫，咁啊亦都可以保存啲口感。好啦，咁你整烂咗佢之后咧，薯蓉就可以整得烂少少啦，咁啊落少许盐啦，一茶羹盐啦，跟住亦都可以倒入一啲嘅鲜奶嘅。鲜奶我觉得都唔使咁多嘅，可能100ml 左右，咁其实都已经足够。不过如果你中意奶味重啲嘅，咁你咪自己加多啲咯。好啦，咁呢个时候咧就要换走嗰个唔系石盅嗰度嚟噶咯，咁就要换真系攞只匙羹啦，因为你要搅，咁啊将盐啦、牛奶啦同埋薯蓉咧几种嘅味道咧就分埋一齐，咁你可以咧耐唔耐？先试一试嗰个薯蓉个味道，个薯仔味强唔强烈、啊？你发觉咦都几好、啊，但你发觉咦好似薯仔味好淡、啊，咁你可以再落多少许盐，咁你自己个人喜欢啦、啊、吓。好，咁跟住咧，准备埋呢一个薯蓉之后啦，咁啊可以到下一个步骤啦。下一个步骤咧，你就可以先攞个碗。普通我哋食嘢嗰啲碗，咁你就可以圆形顶，圆形会靓啲嘅，因为一阵间呢个咧就我哋吸翻出嚟噶，咁你就将嗰个薯蓉咧先放喺呢个碗上边，个碗咧要先铺咗保鲜纸先嘅，铺咗保鲜纸，跟住就再将嗰啲薯蓉咧就好似一层泥咁样倒落去啦，好啦，跟住就攞个圆形嘅碟，好靓嘅圆形嘅碟，你就将呢一个碗咧一吸反转佢就吸咗落去。跟住拎翻出嚟嘅時候咧，咁當然嗰個薯蓉就已經變咗個好似用飯盒筆出嚟嗰個圓形啦，好似糖管咁嘅樣。跟住你再將呢一個保鮮紙咧一撕開佢，你就發覺咧一個非常之靚嘅一個樣子咧就已經飛咗出嚟啦、哦。如果你有啲特別啲嘅碗嘅，例如你中意啲卡通人物嘅，咁你咪買嗰啲卡通人物嗰啲碗，用翻相同嘅方法咧去到做一個倒模。咁呢個倒模咧，咁啊可以已經係非常之靚啦。咁啊準備定咧就加個汁啦。好啦，薯仔準備好就準備埋嗰個好似係黑椒汁咁樣嘅嘢嘅，咁、做法都非常之簡單嘅啫。 最煩就係呢一個啫，我覺得。 哦，呢、這個反而我覺得容易喎。 係咩？ 係啊，因為你聽完啲材料之後，可以做到差唔多嘅味道，你又覺得咦都唔係好難啫、先要準備啲生粉啦，生粉少許，咁啊落咗落個 pan 嗰度先嘅、你當係一茶羹嘅生粉、就配一茶羹嘅蠔油。普通超級市場買嗰啲蠔油，好啦，跟住咧就攞啲黑胡椒，擠。我自己咧就中意黑胡椒嘅味道咧就重啲嘅，咁、然後咧就再係啦，咁啊再加啲清水喺度，咁你就一路咧就開住慢火咧就煮佢，一路搞，咁你就會發覺咧，咦佢開始變咗嗰個嘅顏色同埋個味道咧。開始咦唔係好似單純嘅蠔油味喎，因為你加咗黑椒嘛，同埋咧你越煮越結啊、你越煮越結嘅時候，你發覺咧咦差唔多個味道咧，你就可以呢、這個就憑感覺啦，覺得咦個味道已經夠濃郁咯，咁、你就可以咧就佢滾住啦，啲泡都出曬嚟啦，你就可以咧就直接啊倒落去嗰個嘅薯蓉上邊，咁你就會發覺咦。啊，都非常之即系似平时嗰个卖相、哦，咁你可以再加啲，譬如你自己中意嘅芹菜碎喺上边，咁啊食起上嚟咧，嗰个口感都有喺度，系、 哦、 啊。其实你听完嗰个嘅味道咧，就唔难去调配嘅。咁、如果你可以，譬如你中意甜啲或者多野味啲嘅，你喺头先整嗰个落咗蚝油、落生粉、再落黑椒嘅时候咧，我都建议听众可以另外再摆多少少盐或者摆多少少糖喺入边，咁令到嗰个味咧可以再抢啲嘅。咁、今日儿童节嗱、這個、呢个咧都啱一家大细整，咁啊而家啲小朋友放假嘛，咁啊试下整下呢一个，然后自己食。 你都话佢放假，点解仲要佢做嘢咧？ 放假安排工作俾佢哋做噶、我细个我明白，我细个喺屋企嗌门。 咁你安排工作，佢就唔系放假啦。 做平时唔同嘅嘢， 我的享乐时代。 今日嘅享乐时代咧，咁啊源于就系又系儿童节，咁、我咧就喺唔同嘅玩具铺咧都见到而家啲玩具咧都发展得都相当之犀利。 所以我唔系话唔重视儿童节啊，首先咧即系世界各地嘅儿童节都唔系同一日嘅，即系 哦。 系啊系啊系啊 嘛， 系啊。 咁同埋咧，我成日觉得。你中意嘅话，日日都系儿童节啦。 啱啊，呢、這个啱啊。好啦，咁所以今日呢个享乐时代咧，咁我就喺呢一个玩具铺嗰度啦。咁、当然又俾我仔掹咗去啦。呢度睇嘅时候，哇！如果呢啲 籍口系通常阿爸嘅籍口嚟噶， 唔系啊，因为佢去嗰间好大间嗰间啊，嗰间对我嚟讲冇嘢睇啊。 哦， 咁所以呢个真系俾佢拉啦。 佢迟啲会咩噶啦？即系迟啲你带咗佢一次，另外一间嘅时候，跟住你就会话。诶、哎，系佢拉我去嘅， 唔系带咗佢一次，上次同你讲啊嘛。结果有一次我出油麻地嘅时候，佢已经问我：你而家系咪喺嗰个点嗰度啊？ 出省城， 你系咪激死？我话唔系啊，嗰度仲有好多地方可以行嘅。好啦，咁啊讲翻啦。咁如果你喺啲譬如简单啲嘅玩具铺、我见到而家啲又想有学习元素嘅、又想有趣味嘅，而家都已经运用咗好多咧，就系平板加埋。一啲嘅玩具，其中一個咧，我覺得都幾吸引我嘅咧，就係其實我本身屋企有個地球儀嘅，咁但係而家呢啲地球儀呢發展到咧，就唔係話淨係撳個掣，跟住咧就一啲特別嘅城市佢會著燈，就唔係單純係咁樣，而係咧一啲特別嘅城市佢想賣嘅，例如埃及，咁佢嗰度有個畫咗一個公仔，就係金字塔啦。原來而家已經可以咧，就攞埋下載咗嘅 app 之後，喺個平板嗰度咧一望嘅時候咧，你就可以睇翻金字塔佢有啲嘅片段啦，佢有啲關於金字塔嘅information 啦，甚至乎入面有啲得意嘅食物，其實基本上就係一個關於埃及嘅百科全書。佢就會 show 出嚟俾你。不過佢用咗金字塔去到做一個表徵， 咁唔使翻學啦。即系可以学晒， 系啊，即系例如纽约咁样，你一去到纽约，跟住再攞个嘢一扫、一扫嘅时候咧，佢 detect 到纽约，跟住 zoom 出嚟啦。呢个 New York 纽约，咁就先睇个自由神像入边有咩大厦，入边啲人嘅文化系点样啊？嗰度几大啊？咁其实系一个百科全书。 喂，但系咁样啊，小白，即系当你嘅小朋友咧，或者佢身边嘅朋友。都是玩緊呢一啲嘢嘅時候就唔夠啊！即係唔可以淨係有個地球儀啊！你屋企要整埋嗰個宇宙啊！ 哦、 即 係 整埋成個宇宙，起碼都八大行星啊，連埋個銀河系啊，全部都整曬出嚟。 星座、 仙女座啊、 小紅座啊， 整曬出嚟先得。如果唔係咧，佢學得唔夠多啊！即係要多啲，唔可以再局限喺地球噶啦。 咁緊要，佢哋、都要 飛出宇宙。 飛出宇宙， 如果唔係唔夠同人爭啊！ 係啦，咁呢啲地球儀咧，我覺得其實即係都睇得到而家嗰個教學嘅方向咧、我自己睇落去，我都會有啲興趣，即係我亦都會即係投，即係好似切身處地喺我小朋友嗰度、如果我細個有呢啲嘅學習嘅工具咧。可能我會更加即係對我嚟講個學習咧會分裂好多、因為以前我地球就係碌嘅啫嘛，我淨係會睇住我譬如北京，我要自己再揭書啊，北京有長城、有故宮，入面有啲咩街道出名嘅，而家唔使噶啦，而家你買個地球翻嚟，再 download 個 app， 然後你就已經可以咧就做曬呢啲嘢，佢幫你揾曬啲嘢出嚟， 好過 有曬卡通片。 我以前我喺我嗰個年代咧，我哋覺得地球係平面嚟噶嘛，因為我哋揭書啊係平面嚟嘅，我哋唔知原來地球係立體嘅，係 啊， 而家就知啦， 而家就一睇就知道啊，地球係圓嘅，係啊，不過。都要话翻俾佢听，地球唔系真系一个3.14计到嘅圆，都系有啲岩岩残残嘅，都得意嘅。咁啊，所以今日儿童节啊，咁啊，各位父母咧就揾多啲时间陪一陪自己嘅小朋友，咁啊，等大家咧就可以轻松度过愉快嘅儿童节啦。 大家想听多次今日节目， 欢迎大家到香港电台网站网上重温。 愉快感觉力量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拿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是梁永忠，提提你，10点新闻报道之后有风骚快活人。